雄，再返回台南。警方起回警员配枪和两个弹夹，当中有18粒子弹。案发在昨天上午，两名分别27岁和36岁的台南市警员在安南区追捕疑犯时，被人持刀和利器攻击，伤重不治殉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上午10点，强烈大风暴马鞍集结在碧瑶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北部至吕宋海峡一带。预测本港天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明天酷热有烟霞，稍后天气转坏，海有涌浪，晚间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大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43点，跌114点，成交金额1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66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1.6升1蚊，盈富基金20.08跌2毫。美团170.04升，系跌咗7毫。恒生中国企业68.02跌4.04。阿里巴巴88.55升5仙。药明生物64.55跌3.3。京东集团221升2.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9.238，瑞士法郎8.142，澳元是5.409，加元6.02，新西兰元4.857，欧元是7.801，每百日元对港元5.7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3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438点。跌了355点，港金报16,270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88美元，卖出1,73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启祥道天桥去牛头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游乐场对出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咁但系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留意翻现警员嘅指示啦，就系启祥道天桥去牛头角道方向，近住九龙湾游乐场对出啦，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咁啊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在白沙湾码头。另外啦，丽景的念祖街由于爆水管，念祖街近住祖尧村启年楼对出一段全线封闭，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好帮手，佢就话喂阿 Otten 追你啊，上次录音嗰只 SD 喺边啊，咁啊细细只嘅啲 SD， 手指甲咁细嘅啫，咁、我就哦喺我度咁样、你都问过我叫咩，都系录完音，因为你惊 我 录下分发唔知摆咗喺边啊嘛，我 喺 度嘅，好啦，我又 keep 住啦，咁于是我见佢咁有责任心，好啊喺度就交俾佢，叫佢咁你啱俾 Otten 啦，咁样冇嘢啦，佢当时冇出声。跟住我又讲咗句，不过唔好唔见喎。咁跟住咧，嗰位同事即刻就劈翻俾我，哇咁唔好啦，佢、好似系点咬佢咁啊，你俾啦咁样样。咁、其实呢个同事咧，即系责任心方面咧，系咪可以有增进空间咧？阿李居士， 我唔觉得系、我反而会觉得就系话，你要你只系所托非人啫。但系佢本身冇错噶， 唔系你， 佢就系一个做 乜 嘢 做 乜 事，做乜自己。 你觉唔觉得应该听埋我嗰个版本先咧？ 哦，好啊，又啱啊， 系咪先？ 系啊， 都俾 fair 啊！ 你个小沙梨，你个小沙梨， 好啊， 李 居士，你听埋阿马大强嘅版本先， 我都觉得应该 系 嘅， 系咪 净系听一面之词 啦？ 系啊， 我有啲前奏得唔得？ 嗯， 好，跟住佢问我啦，我话诶，当然唔好啦，我话所有 material 嘅嘢咧就由你哋负责啦，我就唔掂啦，跟住咧我就话诶，仲有， 即系其实一嚟嘅话，你已经拒绝噶啦， 唔系， 系并冇接受 嘅，唔系啊，佢真系收咗， 接受咗， 跟住我加咗一句，不过唔好唔见， 跟住于是我即刻话紧接，我就话诶，当然唔好啦，所有物料嘅嘢不如由你负责啦，仲有我话。呢、這個盒唔該你打開嚟睇下有冇嘢先， 佢好陰謀論， 我唔係陰謀論啊， 我覺得我盒可能冇嘢嘅， 喂有咁機會啊， 唔係真係啱嘅，真係 到時又話 都想 check 下啫， 係啊，到時又話唔係我俾咗你咯，係 啊，我俾你嘅時候係有嘅喎， 係啊， 但係去咗你嗰度嘅話就冇咯 喎， 我明啊， 係啊， 因為你咩話咩一朝俾蛇咬嘅話就千年怕成喪係嘛， 類似 啦，因為你之前試過，係啊，啱嘅啱嘅，咁有咪即係你謹慎咗咯， 係啊， 你有進步， 聰明咗， 仲有我。我有个谂法，我话呢两只碟系咪我都唔知 道， 因为我 冇 掂过啊嘛， 我又冇听过， 系啦，我亦都睇啊冇写，咁点解呢个人做咁求其？ 你讲自己， 梗系我自己啦，我应该自己即时写，我梁启祥嚟 啊，录咗啲咩嘢？有几长咁 佢话录咗啲乜嘢？好就有啦， 继续，跟住你就交翻俾佢 啦。系啦，然后我谂住即系终结啦件事，点知？有人要撩出嚟講，即係我覺得真係小事一做嚟嘅，何足掛之 嘢咧？雖然咧嗱，呢個小事，不過咧，我覺得第一出嚟做嘢咧，唔係話你哋啊，唔係話我自己啊，即 係 喺職場上邊有啲嘢咧，因為任何人喺面對工作嘅時候，有時都會有呢一啲叫交接啊，工作上嘅互相合作磨合咁噶嘛，咪即係當大家一個社會嘅發生嘅事情，大家討論下。 唔係好多好多時真係啊， 係咪？ 我明明俾咗你咯， 係啊， 我覺得真係打。打嚟睇下有冇先咯，唔系喂，佢里面有50,000啫，你冇打开嚟睇下，甚至系要数佢先。 咁你嗰啲江湖老奸巨，你应该啲嘢 一定 好 叻嘅。 江 湖咩话？ 老奸巨， 冇咗个滑字，即系等于有个叫城市陷阱，你要听到好多噶啦，行骗案就 系 啲人买嘢，买完嘢咧，佢好似入咗钱俾我，过咗数俾你咯，咁样俾个货物佢咯。原来佢嗰啲咧系空头支票，两日后或者一日后添，你再睇翻冇咗个数。你要听我呢啲新聞啦， 听过， 系咪？佢唔系真系转真钱俾你，佢入一张票，但系你会收到嘅，系啦，但会弹咗票咧，咁就冇咗钱，但系你个货咧俾咗佢啦，咁所以都系要小心啲嘅。 咁样嘅话，我到最后尾一个 conclusion， 请讲， 佢冇润你。佢只不過 describe 一件事啫， 討論。 等你係啊，佢只不過形容一件事啫， 論一件事。 係啦，佢即係討論一件事，或者係佢即係將嗰件事講出嚟，等你哋自己去定論。 冇錯，你句事真係 你明白嗎？ 明察秋毫。 有時就係咁樣噶啦，你去問嗰啲老和尚，我就係你又啱，你都冇錯。 人生本来就是咁，各位施主继续听我哋。 各人有各人唔同嘅嘢，等于核子摸象啫嘛，系咪？ 咁啊真系有智慧， 我未一条尾啊嘛。 哇，你呢个核子摸象真系好耐冇听过啦，呢个比喻好。我想向换宇宙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满的记号，正是混乱闹阵，斗地为了指我路，到处去碰，到处去看，代入暗箭，方知太糊涂。真心被俘虏，讲得做圈套，探索性爱路。你眼眉态已叫我醉倒。 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爱慕，独自望着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当中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疯，到处去看，代入暗箭，当真太糊涂。真心比俘虏，仿佛遭圈套，贪作这爱路。 今次我哋呢个陈晓东翻唱嘅版本啊，十点二十一分听嘅，香港电台大台风 show 快活人嘅。 好，大家去 gym 嘅话，其实咧大家都要小心啦。最近我谂大家都应该有睇过呢一方面嘅报道嘅，就是、有一位嘅男歌手。咁去到 gym 嘅时候嘅话咧，竟然咧就俾人哋咧偷拍，影埋相之后嘅话咧，仲要将佢摆上去嗰啲嘅媒体上面噃。 冇错， 系啦，咁所以 非常之唔开心啦， 好唔得啦， 唔得啊，因为换衫系好私人嘅嘢嚟噶嘛。 同埋其实嗰度你系唔可以偷拍噶嘛， 绝对 唔 suppose 系带个手机去影相噶嘛， 绝对系。 系啊，甚至乎喺嗰啲地方嘅话，基本上嘅系连 CCTV 都冇噶嘛。 梗系啦，点知你影嚟做咩？ 系啊， 冇错冇错。不过咧，有时有啲人咧嘅讲法啦，嗱，我唔赞同。唔贊同呢個講法嚇，但有啲人就話：，冇辦法咧，你係 artist 係咪啊咁樣？但我覺得 artist 都有自己嘅空間啦，同埋 artist 都有自己人權啦嚇，甚至 artist 咧都冇權，即係冇必要俾你影嘅，即係當佢唔想嘅時候，佢唯一 你要問過我咯， 係啦，除非佢企喺舞台表演，咁冇辦法啦，佢表演緊係咪？ 因為公眾嘅地方。 除此之外，任何就算佢同朋友飲緊茶，你影佢你都要問聲。 有啊，要問㗎， 真 係 要問， 係一個尊重嚟㗎。 我之前有一個藝員朋友咧，佢好即係同我倾偈咧，佢好憎一句说话，佢话食得咸鱼抵得海。 咪就系佢嘅意思，你唔好同我讲咩食得咸鱼抵得海。 系啊，我觉得 系 冇错啊，系啊，即系冇人话做艺员就一定要赤裸裸咁样。 冇错，佢有私隐嘅。 系啊，绝对有啊，即系等于我其实同边个拍拖都唔关你事。 但系唔紧要，冇人知啊，冇人想知啊，你唔使担心。你同边个拍拖冇人知？ 同埋我哋都知啦，佢讲好多次啦，阿方、阿娟啊嗰啲嘛， 但唔知道个样啊嘛，系咪？ 你想知啊？ 冇， 同佢应该差唔多。 冇，唔使， 应该有夫妻相。你换咗粒个假发，应该阿方嚟噶。 唔系冇乜所谓，冇乜所谓，系啊，你中意就得啦，系咪？情人眼里出西施嘛。 不过咧，亦都真系好抱歉咁讲咧，真系成个社会咧，的确有多人仍有呢种谂法。artist 啊嘛，见到梗系影啦， 系 咪先？ 系啊系啊，唔啱噶。 除非好似阿于慧珍 ，artist 系好乐意嘅，冇所谓嘅。比如发哥咁，野生捕获啲人咧，同佢影佢都有影嘅。 唔系你都要问人嘅，你都要问人嘅。我都试过有一次啦，我见到阿野生捕获个阿周云去拍噶，但系我就会觉得，因为好多人嘅就喺佢其实喺度跑紧山，同埋佢喺度行紧山嘅时候咧，就系咁样就对住佢系咁影嘅话，我都觉得唔系几礼貌嘅。我觉得都应该要埋去同佢讲声，因为其实呢一个时候，我谂相信佢应该系佢自己嘅私人时间，你系咪应该要问一问佢咧？我喺当时嘅话，有一个朋友仔几好噶，佢系普通嘅素人，佢同我一齐去行山，咁我哋见到阿发哥，咁已经见到就周围有好多人嘅，就系离远咁样，就系咁度影佢，跟住收尾咁佢就系话好心你哋啦，俾啲私人空间人哋啦，咁咯，因为发哥嗰阵时候佢应该系下 行完山嘅，你見到佢身上身汗嘅，咁佢就上緊車，就係咁嘅情況咯。我覺得都有一啲咁樣嘅人嘅，即係識得去 respect 人哋嘅一啲私隱嘅一啲朋友仔嘅。不過講開你話呢啲咁嘅嘢咧，我諗換衫咧，尤其是係女孩子要更加小心啲咯。我聽過有一位嘅就係已經係榮升到係天后級噶啦，甚至乎應該係女神級嘅一位朋友仔，就係好驚俾人偷拍。你知唔知道佢有一個乜嘢嘅方法啦？ 你 攞個布笠住， 要去換衫嘅時候，布笠住嘅話都唔得，因為始終都係真係唔方便。冇錯，佢每一次咧要去一啲外地嘅地方嗰度咧，即係不論係邊度啦嚇，一定要有一間嘅密室，密室裡面嘅話，重要嘅就係每一次一換衫嘅時候就啪熄曬燈， 咁佢點睇到啲衫啊？ 乜都拍唔到啦。 即係佢自己都要摸黑嚟換嘅咯。 咁你梗係攞住嗰件衫，你又要換嗰件衫先至入去呢一間黑房嗰度，拍咗之後，跟住咧就先至換衫，整好曬所有嘅嘢，又先至出嚟咯。咁樣嘅就係話提防嘅就係嗰啲針孔攝影。 冇錯， 佢咁同我講，佢就哇要驚到咁啊！佢話係啊，好恐怖噶。仲要就出其不意咧，拍得好清楚。 係啊，嗰啲針孔咧，如果你熄曬燈咧，有一點紅色咧，嗰啲就係。 佢就係咁嘅意思啦。佢話如果有針孔攝影機嘅話，我刪曬所有嘅燈之後嘅話咧，我會。见到，又或者就系话，其实我熄咗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喺冇光嘅情况之下咧，系绝少能够拍到我嘅嘢。 嗱，换衫可以，但系如果个酒店嗱，酒店房你每一间都唔同噶嘛，即系你今次可能住呢一间吓，住嗰间咁样，你亦都唔识嗰啲人。咁你洗手间，你要去洗手间，你唔都熄晒去咩？冲凉啊，嗰啲做落妆啊，嗰啲你都要，即系你都要系开住灯。 通常唔影嗰啲嘅，影你张床嘅。真系啊！酒店啊，影你张床就要留意嗰部电视。 你做过呢一啲系嘛？即系装 你唔好理我啦，我 I T 人嚟噶， 污点证人。法官大人，我证人。 嗱，你 E T 系嘛 ？I T 嗰部电视咧系高危嚟嘅。 哦，系，因为你个电视上边嗰度其实有一粒嘢噶，我听讲。 最好咧就攞块大毛巾冚住部电视。另外一个高危咧就系嗰个出。封嗰個口、走廊咧，咪 一卡一卡一卡嗰啲啊嘛， 一排嗰，嗰度都係工藝嘅。另外仲有留意， 擺個攝影機喺嗰度。 係啊，另外仲有留意，就係你嗰、那個通常佢咪有張台嘅，側邊有張台，然後有一部係啦，唔係嗰再遠少少嗰張啊，因為你 side table 影唔到好多嘢嘅，就嗰個角度，再遠啲 對住嗰張大台， 佢先至有 又或者側邊 係 啦，或者側邊有個台燈啊，俾你化妝咧，嗰啲位都危高危嘅，就小心一盞燈， 係咪有粒掣喺裏邊？ 係啦，我好清楚。 你 边方面啊？影定被影？ 梗系装啦！ 你惊唔惊？你会唔会惊俾人影咧？我想问下你。 佢惊咩啊？佢都唔知几想。 空埋啲添。 系啊。 你影呢度，影呢度。 系啊。 影喎， 影喎。睇唔睇得清楚啊？ 哇！真系猛整。 话俾你听，叫你哋小心。到最咩时候又 系？个 copy 都系话我。 影完俾个 copy 我唔该，我俾我啲 friend 睇啊！你睇我都俾人影啊！佢哋专影靓仔噶，嗱系啊。你睇我几靓靓，我 body 几靓， 即系希望大家都要 respect 啦，哎、每一个人都有佢嘅私隐嘅，不论佢系做乜嘢嘅职业啊。 Once in a Lifetime 10:2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1度气温，相对湿度74%。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星期二啦，我哋今日讨论嘅题目就系你最中意同最唔中意嘅家务系咩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考虑晚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马鞍已经增强为强烈大风暴，预测晚上进入香港800公里范围，届时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测路径同强度仍存在变数，预测听日稍后天气显著转坏，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中央气象台预测马鞍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逐渐向广东沿岸靠近，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烈大风暴级别。星期四日间在广东沿海登陆。澳门气象局预测马鞍将在晚上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届时将发出热带气旋信号。警方话，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对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阴系呈阳性，正按指引隔离。萧泽颐寻日有翻工，工作时有佩戴口罩同埋遵守有关防疫措施，并每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佢最近冇外游记录，警务处会为相关办公室徹底清潔和消毒，並會繼續嚴格執行各項防疫措施。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隨著本港主流病毒株由 BA.2 轉變為 BA.5， 整體感染個案上升，而令重症個案增加是預期之內。他指出，10多萬名80歲以上長者甚至一針都未打，不少長者亦未打第四劑加強針，導致重症入院。何柏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分析，三月第五波疫情高峰時有大約70%院友感染，事隔已經近6個月，感染院友的抗體水平已下降得7788，如果接種率追不上或疫苗未能產生高水平抗體，院舍個案就會增多。他建議當局更有系統地公布院舍接種數字，而為免院舍爆疫而令照顧人手出現瓶頸，應該為院舍院友和員工每日做核酸檢測。南韓過去一日新增超過150,000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52名患者离世，累计接近2245万人染疫，是26161人死亡。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增加超过90,000宗，主要是受到采样检测人数从周末的较少模式恢复到平日正常模式的影响。报道有引述南韩国家传染病危机应对咨询委员会委员长表示，预计境内疫情将在本周见顶之后缓慢回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酷热有烟霞，稍后天气转坏，可有涌浪。晚间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可有大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04点，跌153点，成交金额273亿。

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好，每日三小时风骚快活人啦，十点搭八咁啊！今日咧，我哋讨论嘅题目咧，一阵十一点咧就系话你最中意做同最唔中意做嘅家务咁样。咁可能有啲人会话：喂，我样样都唔中意做咁，但系喺咁多样你唔中意做之中，可能会有一样冇咁唔中意呢？ 会样都唔， 因为唔系唔中意做嘅话，咪讲唔中意做嘅家务咯。 系咯， 系啊，咪讲唔需要讲话你中意做嘅咯。 有时咧，我会咁谂嘅，即系你可能会暂时唔中意做，即系等于以前我系唔中意某种家务嘅，啊做下做下，我当我发觉原来有啲嘢都几得意，咁我就会开始觉得系容易接受。 乜嘢嘢啊？ 例如煮嘢食，我以前系好抗拒嘅、 啊。 我可能讲出嚟，你觉得我好傻嘅。我煮嘢食有一样嘢我唔中意，就系啲油会弹上嚟啊，我会觉得弹咗好痛啦咁。但系而家我当你慢慢开始煮多咗咧，你会觉得呢啲只系好小问题，同、埋你可以避免到佢嘅出现。 系啦吓。好，咁大家阵间大家讨论下啦。 好啊， 好。喂，有个日本嘅睡眠专家咧，佢讲咗四样嘢。佢话如果你系有呢四样嘢咧，你已经系嗰个叫做身体超出咗负荷啊，即系话会比较太疲劳啦咁样。咁啊，问下睇下你哋会唔会有呢一种嘅情况啦、啊。第一种咧就系话五至十分钟内已经瞓着啦，即系一跌落床五至十分钟。呢个咧，其实我谂一时时嘅啫。如果我嗰日真系个体力透支咗、或者嗰日真系好多嘢要兼顾嘅，嗰日即系做咗嘢，我都会嘅、但系我一般嚟讲，我都唔得五至十分钟，我未必。 我而家好激气嘅，因为其实咧，我好多时候咧都会中意听 podcast 嘅。你哋有冇噶？ 系、 可能会听 podcast 嘅。咁 我就会用一个即系唔系手机啦，屋企你会有一啲嘅喇叭仔啦，跟住你就我要听乜嘢 podcast， 我就成日都谂住嘅就系瞓觉之前可以听一啲嘅就系可有可无嘅。如果你聽得落嘅，你咪繼續聽咯。聽下瞓到覺，你瞓得覺咯。咁我就諗住啊，都幾好啊，連嗰啲少少時間你都唔好放過，希望可以增長知識啦。咁我就好，唔該你可以播放嘅就係馬小強嘅我點樣練成我嘅肚腩 podcast。咁嗰只嘅好，而家即刻播放。播放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好多時候咧， 聽得 係啊 speech 嚟嘅，淨係講嘢嘅啫。有可能又訪問啊，可能有時候會講緊嘅就係話我介紹一本書啊，咁乜嘢類型嘅 podcast 都有嘅。咁我就可能希望可以喺瞓覺之前嗰啲時間嘅話咧，我都唔放過。好多时候咧，瞓到下就，咦，琴日我听嘅咩？ 会唔记得晒噶？ 唔系啊，系我好快已经瞓着咗啦。 即系佢未入正题， 十分钟又或者系二十分钟，佢都未讲噶，咁仲我已经瞓着咁样。所以我发觉嘅就系，如果你要听一啲 podcast 咧，可以搵嚟瞓觉嘅话，我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啊？我觉得好好瞓咯，帮助助眠啊。 我成日以為音樂會有呢個效果， 唔會，因為佢有個人喺側邊嗰度吟吟沉沉 嘅，係啊， 咁啊嘛，你明我講咩？ 我明 咧， 因為而家我逢一二三咧，晏晝翻屋企眠咧，我就重温我哋嘅片段人間， 冇錯啦。 誒，聽聽啊，咦， 係啊，有人同我分享過㗎，佢就係話最好咧就係有一啲嘅啫，你唔需要用腦嘅，又或者就係有一啲朋友咧，佢會中意咩咧？用個 iPad， 跟住咧就會睇一啲嘅就係佢已經睇咗十。亿万次嘅电影，基本上你已经由尾尾你都可以知道嘅就系究竟咧佢里面嘅剧情系点样噶啦，就只系摆喺度嘅啫，睇睇下嘅就自然 我隔篱嗰个就系咁啦，系啦，每晚就系动个 iPad 侧边就睇啲，好似嚟就系睇到已经滚瓜烂熟 噶啦，系啊，因为你唔使用脑谂啊嘛， 催眠工具 系啊，呢个几好噶，嗱， 我都觉得系， 其实我反而觉得咧，如果好快可以瞓得着咧，我会觉得系几好嘅， 我都 系 啊， 冇咩？ 佢话等于你嘅身体已经超出负荷啊，即系你就系太攰先会咁快瞓得着。 呢个人叫咩名啊？你俾佢个名我。 佢叫吉野太郎。 吉野太郎。 啊，我识佢啊，狼仔。 送佢啦，系啊。 仲写呢啲嘢喎，狼仔。写咗十四年。 系啊。四样嘢。人哋只会惊嘅就系难入睡嘅，难入睡，竟然话你嘅身体出现问题。 佢就话人一般入睡嘅时间指标，如果系正常健康嘅咧，大约十五分钟。多多啲啲，咁因为人咧需要时间适应个环境，调节身咧进入睡眠状态。如果你五分钟，即系话你已经比正常人咧系快咗啦。 Objection， 四样嘢讲晒先。 反对啊， 第二样嘢佢就话 在闹钟响之前你已经瞓，即是已经醒了，自然醒了。 又早啊！ 我通常都是咁。 我系啊， 我都系啊， 我都系 早过闹钟。 等佢响，等佢响。 系啊， 又唔会早好多，可能早半个钟到啦。我通常系啦。咁另外咧，第三啦，佢系起床之后大约四个钟，你又想瞓咯，即系又开始有睡意咯。第四。在日头都随时随地可以入睡，因为有些人呢日头包括我有时都是的。 对不起，未必瞓得着。 第三个就是说 四个钟头。 四个钟头。譬如现在譬如你六点起身你十点就已经眼瞓。四个钟头内又开始有睡意。 哦明白明白。 四个钟头内又开始有睡意了。 嗯、 最后一样东西就是说日头都随时随地入睡。对于我这个有少少难度，因为头我零舍不是好，除非真的那天真的很累啦。如果不是我是睡不着的。 吉野神请解释。 是啊。 我四样东西我都很不开心。 啊、你看到之后 我 全部都 有。 是 我全部都有。 我估你那全部都有。 是啊。什么理由呢、嗯、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已经不是啦。 是啦、啊。是不是、嗯、即是他那个时间。 一定要15分钟。 不是啦。为什么你要说过了15分钟就是正常 呢？是啊。那是16分钟。 有没有数据、嗯、有没有临床数据 啱啊！ 你通常几耐先瞓得着啊？ 我半个钟头内咧。 哇，你都要几耐下？ 系啊，我半个钟头内啦。 可长可短啫，即系总之半个钟头内瞓得着嗰就正常咯。 十分钟啊，十五分钟啊咁咯。 系啊， 嗯，咁咯。 我有时都瞓唔着噶，有时都会听晒个 podcast， 好闷啊。 咁你梗系听片段人间啦。 唔会，我只要听一啲暗暗沉沉咁，唔得片段人间，我会自己喺度谂嘅就啊，其实呢一句讲 做得 唔好，或者啊呢啲位做得好。 呢个音乐应该系用咩？ 我唔得嘅，我唔可以。 OK。 我唔可以要 judge 嗰样嘢， 有得感情加咗落去咁无论点都好啦，希望大家都系健健康康嘅。好，翻嚟十一点有讨论区嘅，讲今日就系最中意同最唔中意嘅家务。如果你冇中意嘅，咪就系讲唔中意咯。 Play. We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re leaving. 翻时间10:5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听紧就系风骚快活人。网上情，钱不是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如果有一日你发现嘅生活比较困难，人生比较不幸，你就会发现其实唔系老天造成，唔系命运造成，而系冇钱造成。有钱嘅时候，你唔会觉得钱有几重要，只系觉得钱财身外物啫。冇钱嘅时候，你就会感慨万千，发现喺呢个社会生活，冇钱真系冇晒生活嘅动力。有句说话讲得好现实，有钱就男子汉，无钱就汉子难。就算你一个好有骨气、尊严嘅人，失去钱财就会面临生存嘅风险。到最后，再有骨气嘅人都要低下高高在上嘅头颅啦。又或者你是一个才华一般、能力普通嘅人，不过拥有钱就可以财富自由、自信地做人。有个作家佢话：人人都在看着脚下的六便士，没有人抬头仰望月亮。六便士代表是钱啦，或者不是个个要望住嗰啲钱，而是很多人没有能力去追求吟诗同埋喺海边散步嘅生活，佢哋只能够每一日埋头赚钱。喺人类世界，货币就系万物嘅通行证，想要做啲乜嘢，想要成就啲乜嘢，有钱就可以做到。学生努力读书，希望改变命运，点解？佢哋就系希望凭藉知识赚取来嘅薪酬，亦都系钱呢一个字。职员努力工作，希望升职加薪，到底为乜嘢？为咗可以赚取更多嘅钱财，实现自己嘅理想。大家睇下嗰啲每天做十几个钟头，或者在工地上边日晒雨淋嘅打工仔，佢哋透支咗自己嘅生命，为咩？为赚钱养家。一个人如果经常幻想上天嚟救你系行唔通，地球上嘅人太多啦，上天再有本事、再有善心都救唔晒，咁点算啊？咪唯有靠钱嚟救你咯。钱呢个字好粗俗不堪，满是铜臭味，但系现实中嘅真理。有啲人会感慨话：钱真系冇嘢可以替代咩？感情唔系比钱财更重要咩？有句俗语佢话：贫贱夫妻百事哀。夫妻双方一旦贫穷，冇钱啊，佢哋嘅结合只会争嚟争去，闹得不可开交。亲戚之间一旦你有钱，人哋就会嚟奉承你。相反，佢嘅态度当然系会变得特别差。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不信但看言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 为个银山啊，敢挑四围问。为两问打生打死系缘分，少金我笨，少金我笨，丑都有份，丑都有份。你话冇银点样会行运？望叶份搵到笼子有缘分，贫下阵跟兜覆水去胡混。谂起个猛，谂起个猛，有骨都要啃，有骨都要啃。佢话冇银搵鬼陪婚姻。屋后下捐屋捐啊，搵嘢当，到处乱爬见嘢就杀眼光光。你咪当我丧，要再每个米缸，咪笑我挂住发钱寒。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认老襟偷呃拐骗博人笨，逐个针口水翳干面皮硬，一味靠滚，一味靠滚。冇乜边个真，冇乜边个真，切堕都敢戒人冇银。通屋后 周沙眼光光，你咪当我丧，要再每个米缸，咪笑我挂住发钱汗，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为个银生虾敢挑四围问，为两蚊打生打死系唔瞓，钱银要紧， 钱银要紧， 老公都要揾， 老公都要揾， 最忌冇银一家要踎蹬。最忌冇眼一架要踎蹬，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识咪掌我最 答应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冇， 即系非常之怀旧吓，呢个位朋友好啊吓。好，咁今礼拜五留意住呢一个风骚唱品，原来有啲咩新歌送俾大家啦。 嗯，系啊， 又嚟啦，咁快喎，礼拜五啦喎。 系啊，好似个风咁噶。 系啦， 上个礼拜都好似觉得意犹未尽咁样，系嘛？ 点解啊？ 今日礼拜又嚟啦。 你咪偷咗一日，一个礼拜会得四日咁。 好多 fans 好期待嘅吓。 系。 好啦，翻嚟我哋嘅讨论区，一阵间咧就一点钟之后咧就讲下你中意或者唔中意嘅家门啦， 系啦，诶，不过讲翻话，即系其实我哋嘅唱不完咧，喺今个礼拜咧，我有一个点唱嘅，咁就因为咧，其实大家咧都好关心嘅就系我哋一家人一样啦，系咪？咁都知道嘅就系有啲嘅 fans 咧，好可能屋企咧会有一啲事，咁我哋大家咧都会系互相去支持同埋扶持同埋关心嘅，咁就因为阿发发咧就。填咗有一首词，希望咧就系可以喺今个礼拜五嗰度咧就听到我哋唱嘅，咁啊希望可以就系帮一啲朋友，可能你屋企有人有唔舒服，又或者系需要一啲嘅鼓励同埋支持嘅话，咁啊今个礼拜五嘅话咧，我就好肯定，我铁定，我应承咗佢嘅话，喺今个礼拜会唱一首歌，同大家打个气啊！ 点解佢冇叫我唱嘅？ 你话咧？ 我都唔知道，你唱得咁好， 你问佢啦。 系啊， 我唔可以代表佢答。 系，阿发发唔通漏咗俾我？ 好难讲嘅，可能佢有另外一首惊世巨作俾你。 佢惊你唱完人哋唔知只歌讲咩，会唔会系咁咧？ 唔系惊人哋笑啊，即系搞错咗， 破 坏 咗 个气 氛啊， 咁啫， 系 啊，唔好唔开心。 即系唔关我事啊， 唔关你事， 完全唔系你嘅错，社会嘅错， 系关我事，系我唔好。 嗱，发发你检讨下， 但好有意思，因为咧。我相信大家睇呢样无可置疑噶啦，多多少少咧，总会有机会有屋企人唔舒服嘅， 系咪先？ 即系呢个好难避免。 冇错，明白。 系啊，都好多谢大家嘅喺个 Facebook 嗰度，大家互相扶持 啊， 系啊，感 谢 系啊嘛， 咁 咪 系咯，成日喺度嘈之巴闭咩？你润下我，我润下你咩？呢啲简直不知所谓。我未讲完，两个都唔准出声。 你而家咁样咪就系喺度散播紧一啲唔系咁好嘅 message 咯？ 系咩？ 唔系咩？你做咩要咁劳气啫？ 你继续啦，你继续 咁猛整啫。我哋就系唔要呢啲嘢嘛。 好，唔要呢啲猛整嘢。和谐。 我哋要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全球嘅坏人， 同埋 坏 人，全球坏人同埋坏 人，听住。 大我，大我， 我爱你们。希望大家真系又可以喺呢一边，系啦，多啲支持啦。咁咯， 好， 好啦，咁一阵间我哋翻嚟会有讲下嘅就系话，究竟你最唔中意？我突然间终于谂到啦，有一样嘢嘅就系我永远一做呢个家务嘅时候咧，哇，我就猛整啊！ 真系， 有个听众提嘅，我都觉得系嘅，有个听众提嗰样嘢，翻嚟再讲啦， 好 啊，先喺11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明天计划扶持弱势基层初中学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席、中学校长何玉芬说，关注参与计划的学生会否被标签，例如参与计划即是代表住在劏房等。他认为要解决跨代贫穷，不是单靠一个活动，亦需要社会政策配合，给予年轻人多元机会和对未来有盼望。社联总主任王和平说，计划为期一年并不足够，这类导师协助的计划往往需要时间，让导师和学员建立友谊，而过往儿童发展基金的计划亦为期三年。他说2000个名额不足够，建议会否考虑部分参与到计划，但是未能安排到师生，未能安排到导师的学生同样可获得现金支援，去学习或者实践其他目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强烈大风暴马鞍集结在碧瑶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北部至吕宋海峡一带。预测本港天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酷热有烟霞，稍后天气转坏，海有涌浪，晚间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大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97点，跌159点，成交金额3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4点，跌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9.6跌1蚊，盈富基金20.04跌咗2.4。美团170.8跌3毫，阿里巴巴88.2跌3毫，药明生物65.35跌2.5，恒生中国企业67.84跌6.2，京东集团220升2，吉利汽车16.3跌9.4，长城汽车11.56跌6.2，快手系75.4升8.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9.237，瑞士法郎8.143，澳元5.411，加元6.022，新西兰元4.86，欧元是7.802。每百日元对港元5.7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33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56点，跌337点。港金报1627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7.8美元，卖出1738.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丽景的念祖街因为爆水管，念祖街近住祖尧村启廉楼一段需要全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石荫的童子街就有水管急修，童子街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仍

梗系好啦，应唔应该俾啲奖奖品啊，定奖金啊？ 吓，奖金你俾咯，你俾咯。 佢话唔使咯， 你同唔同意先？即系唔好计较话你做多做少，总之边个如果你有多啲能力，咪做翻多啲 咯。家庭嘅单元嚟， 我计较噶，因为通常你计较嗰个就系做得多嗰个。同埋，我觉得有时有啲嘢系乜嘢咧，就系、是、我明嘅呢一个系一个大道理，但系好多时候咧就会系越唔做就越唔做，你明白我讲咩？ 始终人系有人性嘅， 有个人性嘅就觉得就诶、哎、你做啊，咁你做多啲啦，你再做你又可以再做多啲啦，咁样，咁我就唔舒服。 是啊，明明九点回到家里又炸炸炸炸十一点先回，我又 OT 了两个钟。 那我又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是这样做。 哦，这样。 你会这样的。即是你会迟点回就不想要加班。 迟点回就不用煮饭那那只是吧。 是啊。 咁啊，都系逃避呢个家务咧。我谂就系好多人都会有做过嘅。咁但我会觉得就其实有时我最嬲系乜嘢咧？譬如我可能两个人一齐住啦，我自己咁嘅情况啦、嗯，你总会有一啲嘢嘅，就系话大家系已经倾好咗嘅、 嗯。 例如嘅就系倒垃圾。男人嘅嘢啊，或者係鏟貓砂啊，我整啊，洗衫啊，我整啊咁樣。但係有時有好多嘢嘅就係，譬如可能你應承咗嘅嘢咧，但到最後咩你唔做咯。 嗯，好多藉口嘅， 就變咗嘅就係變咗就係 又係你做， 另外嗰個人做咯。咁樣我就會好嬲嘅。 就唔係好啦， 係啦，因為我覺得你應承得嘅話咧，你就係要守諾言咯。但係家務喂唔係啊，有時因為呢啲咁嘅嘢可以鬧好大交㗎。 艱辛嗰啲啊，例如洗個抽油煙機 啊， 嗰啲最痛苦啊， 抽油烟机啫，其实除咗抽油烟机之外，同油有关嘅，即系啲油渍有关，因为佢唔系咁容易洗得甩咧、 嗯， 你都会系要用多啲嘅力去洗，都系会辛苦。 同埋你唔洗咧，佢真系滴落你个煲盖度嘅，好危险 嘅。问题系在于嘅就系、是、有啲家务咧，你可以每日做，啱唔啱？例如可能就系你吸下个尘啊，抹下啲嘢啊，咁样可以每一日做，可以好轻巧嘅。但系你唔发觉抽油烟机？往往嘅就係你一洗親嘅時候咧，佢已經係好，係 啊，千年油跡 啊，可能一年啊，係啦、啊，千年油跡，可唔可以嘅就有人話俾我哋聽，究竟可以點樣可以好輕巧咁樣去手抽油煙機咧？ 但係冇嚟日日洗啫，係咪？ 梗係唔會啦， 你又唔會日日洗噶嘛？咁、 嗯、 我可以點樣先可以 keep 到佢唔使一去嘅時候，我已經好嚴重咧，係咪？依家係災難嚟㗎！ 抽油煙機已經好痛苦啦，次痛苦嘅咧就係個風扇啊，我好怕嗰啲風扇葉咧。哦即到黑掹掹嗰啲塵， 你要拆出嚟整㗎，係 啊，好、啊、大工程㗎，係 啊，你唔好諗住佢就揾啲嘢撩啊，你有冇試過？ 冇用 嘅，輕巧地去去， 我試過懟個吸塵機入去添啊，唔得㗎，嗰、啲千年積黐住嘅，可能有啲油啊、嗯，總之唔得啦，一定要拆出嚟， 係啊，要拆出嚟洗咯， 慢慢洗。 冇辦法，有啲嘢真係避免唔到，即係個方法就一定係咁，即係例如你個冷氣機嗰個叫隔塵網咧，你都會有洗嘅，我相信。 嗰啲好少， 好易啫，肥啊， 即係最以前我。我就唔知道成日拆出嚟洗嘅，咁但系而家一季点都拆几次出嚟咧，搵、水肥啊佢啊， 系咯，好简单嗰、那个 啦，要啊，你越洗得密嘅话咧，你就越唔使咁辛苦， 冇错， 系啊，因为佢嗰啲嘢，如果你积咗有好多尘喺度嘅话咧，会一路肥一路肥一路肥，哇，仲未好，仲有仲有仲有，同埋你谂下你几肉酸，即系你每一日下去吸嘅嗰啲嘅就全部都系透过 尘， 嗰啲咁嘅尘， 就算你个吸尘机嗰啲尘倒出嚟都好核突嘅，我好憎做嗰啲嘢。 其实有啲嘢咧，可能你知道咗个方法之后咧，嗰个叫事半功倍、上次你哋淑女关注组都有讲过，我记得 Yoyo 就讲过咧，就系嗰个冷水瓶咧，其实都唔系话长期咁样用嘅，都要洗入去。 要洗噶， 因为佢有少少嗰啲蒙咗啊， 有啲积喺度噶。 积啊， 系啊，嗰啲饮翻落去你个肚度又会搞到痛噶啦。 好肉酸 啦。系啊，但系呢啲嘢好往往嘅就系你会忽略咗咯。 系啊，啱啊。 你自己饮水嗰个樽都系啦。 系啊。 系咪日日就咁样再侵啲落去，跟住又饮，侵啲落去又饮。 梗系要洗啦， 洗衣机都系啦，我冇洗过洗。 诶，冇错，洗衣机你有冇见过啊？有时候有啲视频咧会话俾你听嘅就 系 草立旧嘅地方，佢拆开一个洗衣机，都好核突嘅，原来里面都会屎。 我唔掂， 你有冇见过啊？ 我知道啊，但我依尽量话俾你听，我唔掂，我唔知道，我唔识洗。 咁但系点算咧？你个洗衣机， 你采取咁嘅态度，你唔洗啊？ 洗衫 当睇唔到啊？ 咁你咧，你会洗个洗衣机啊？ 有洗衣机啊？ 嗱，洗边度咧？就系出边嗰个胶圈嗰个位啊，嗰、 个 胶圈嗰个位咧系黑掹掹，积咗好多嘢喺嗰个胶圈嗰个罅隙嗰度 噶， 咁又 核 突噶啦。 系啦，有一只清洁剂咧就挤落去嗰个胶圈嗰度，然后等等大约一个钟两个钟啦，咁 样 慢慢即系溶解咗，然后之后再搵水洗洗洗洗咁咯，然后再开空机洗一次。空机意思即系你唔好摆衫，你就 咁好似平時洗衫咁樣，洗一次佢咯，咁就乾淨。吸塵機都係吸塵機下面有好多嗰啲積咗得塵嘅一個格子，你係要拆咗出嚟咧，揾濕布慢慢抹抹抹乾淨。 係，同埋嘅就係空氣清新機咧。系嘛、 哦啊？ 你冇发觉嘅就系自从你买咗个新嘅空气清新机，你一开咗个，你会觉得嘅就所有个空气都系清新，但系其实佢自己 佢就污糟， 佢本人变咗污糟。其实你系冇理佢嘅， 其所有吸尘嘅嘢都好污糟 啊！所以你唔吸又唔得，系嘛？所以你就系要，即系我觉得。做家务其实基本上是一个收惠嚟嘅，同埋嘅就话你每一日必定要做嘅，即系等于嘅就系你污糟，你就 系 要抹噶啦。 系啊，好大 阵仗 啊！ 逃避唔到 嘅。冇错冇错，但系都咁讲啦。我发觉咧，我以前唔做嘅，咁做咗之后咧，我发觉有啲方法，当你识咗之后咧，系会冇咁难嘅。譬如举例洗碗，大家争唔争洗碗嘅？ 唔争。 你唔争嘅，你咧？ 争。 你而家唔争咧，你都冇洗嘅。你 我有 冇洗啊？ 你用胶纸碟系咪屋企？ 食完揈咗佢， 我已經落咗道命令，以後屋企打邊爐，全部只能夠用嗰啲盤、紙碗、木筷子，係啊，因為我已經係鄭重聲明， 多人食嘢係麻煩嘅。 係啊，每當你哋食緊生果嘅時候，我就一個人孤苦伶仃喺廚房度洗碗。 其實咧洗碗咧，我最近我自己一個感悟咧，就係話，不過我都係睇網上啲文章教嘅，佢係最唔污糟嘅開始洗。我以前唔識噶嘛，佢攋喺邊只就洗，攋喺邊只洗。 唔係， 好快咧，嗰個兜就污糟咗啊！ 倒咗再攞啲新水咯。 佢你意思咧就係話又唔冇咁污糟嘅洗起，咁洗到最後先至洗最污糟嘅就。如果你一嚟就洗最污糟咧，咁已經成盆水污糟曬啦。咁咯。 同埋聽聞又話咁嘅喎，嗱洗碗嘅話又有兩種嘅，有一種嘅就係你攞起個海綿咧，就將嗰啲洗潔精你就擠落個海綿。是是跟住咧就系啦，整到佢起泡嘅话咧就洗落去。你系咪呢一只？ 我系开盆水倒啲洗洁精，再开水撞起啲泡。 我有睇过有一个嘅文章，佢就系话原来咧我嗰种洗法咧就系话接落个海绵嗰度嘅嗰只咧系唔好嘅。系啦，咁但系反而嘅就系话咧，你哋呢一种咧，其实应该系要将嗰啲洗洁精咧就接落个水嗰度， 爆 撞起啲泡嘅话咧，咁样系会比较系好啲嘅。 我有时就会加少热水添，因为有啲渍咧系 油啊， 尤其是油 系 啊， 好难洗。 我系发觉咧，仲有一个好好嘅习惯嘅就系，总之一食完有污糟嘅嘢嘅话咧，第一时间洗咗、 哦啊， 你就唔好积埋咧，积埋先至洗，一次过一次即系总之，譬如可能你有个杯或者你只碟，你就总之嘅就系食完之后你就即刻开始洗嘅话咧，就唔需要、当你一洗嘅时候，你就会好痛苦咯，就会好多咯， 同埋好多， 系啊， 你谂住积迟啲先洗系仲辛苦， 同埋其实有时候我系会觉得唔系啊，你浸住佢，你都要洗噶嘛， 啊、 你浸住佢嘅话都仲有咩嘅就嗰啲。哦 ，OK， 佢浸住等人洗啊嘛， 唔系我浸住自己洗，真系啊。 同埋盆水会臭噶，有冇留意啊？你浸 唔即刻，其实点解唔即刻洗咧？除非你 你 先 攞一攞佢咯。 因为懒咯， 明 嘅。不过我发觉饮维他命 C 一片冲嗰啲咧，饮完个杯都一浸橙色，我觉得好烦啊！你有冇方法教我洗啊？ 咁咪洗咗佢咯。 咩啊？ 佢话浸完之后有啲嘢积咗喺度，其实咩都有积噶啦，咖啡有积。 嗰啲人造嗰啲色素 系啊， 咁你唔去谂下，你饮咗咁多落去。你都系会谂下嗰个杯，嗰、个杯橙色， 系我 个 胃咪橙色， 咁你个胃咪橙色咯，一路饮就食到啊，成条 我 又咪 成 个 橙， 你又谂呢样嘢啊？你真系橙啊！哎呀，揾啲顏色加埋落去，你真係真係唔 知 點算啊！ 佢識諗住杯喎， 唔係你諗個杯，你咪唔諗下自己，真係黐線， 傻仔錯重點啊！ 嗱，我有時我又會中意嘅，如果大家咧中意執嘢嘅話咧，係嘅，有個方法係會好好多嘅，即係例如咧，我就會好迷上咧睇一啲人咧，可能講係家務嘅達人啦，點樣去將嗰件衫摺到好似個豆腐咁樣，跟住就會將佢咧所有嘅嘢都係摺到同一個衫。跟住佢就佢会摆喺度嘅时候，你就好清晰可以睇到嘅就系呢一件系一件 T 恤，佢系咩颜色嘅？一抽出嚟，跟住佢就哇，可以揾嚟着啦。咁我 系 好中意睇噶， 我都中意，但我永远做唔到 啊。系啊，好似好 做， 好似好容易咁噶。 系啊， 同埋另外就系我永远都唔识得接嘅，就系、是你嗰个床 个罩。好、 那 個、難，難 但係好多人都有教過啦，又唔知點解要先反咗一邊嚇，跟住咧就將佢再吸埋落去之後，再反接就會變成一個好嘅四方形。我係永遠都唔識噶，有冇人可以教到 我？ 我 唔識， 我都唔識啊！ 你知道我講緊邊個？ 我知啊， 邊個部分？ 有橡筋嗰度， 有橡筋嗰個就 好難接啊！ 好似好 接唔到， 不規則，不規則咁噶嘛。 再簡單啲啦，啲內衣褲啊襪我都唔識接， 唔係啩？ 咁 你而家點啊？ 好容易， 咁你而家點啊？ 咪 hea 出嚟。 用个塞字。 嗰啲冇所谓嘅，巢你又唔惊嘅。 但系你去人哋嗰啲铺头，拉个柜头，一格格几靓噶。我自己拉柜头， 即系你底裤入边塞咗两只袜，袜里边有一条底裤。 冇所谓 啫，呢叫混乱混作一团系嘛，打成一片。 即系洗衣机一样，搞到乱晒， 成嚿攞出嚟，成嚿摆落柜桶，成嚿摆落柜桶。 系啊， 嗰啲袜咪成日都好难揾第一对咯。 系啊，所以我通常买两对嘅，即系同一个颜色买两对嘅。 即系揾唔到佢个另外一对嘅时候，再揾对新嘅。 系啊，同埋因为我啲袜咧都几鲜色噶嘛，我远远就会见到你。总之粉红色系呢一只加嗰只，一定啱嘅。 唔好咁啦，你唔觉得你执好晒成间屋咧？ 我知啊。 又或者我就系嗰啲哇鸡鸣枪正啊，成间屋仲要喷到佢香香咁样，好开心噶咩？ 总之示范单位系最令人心旷神怡。 系啊，乜都冇。 我永远做唔到示范单位。 我而家可以啦， 你不如今日先入底裤做起好唔好？你唔 你 唔识折噶， 底 裤都唔识折 窝先。 你折咩？ 我梗有折啦。 你点折啊？ 对折。我而家点样教你咧？即系总之系对折，然后再左右咁样反落去。 系啊，咁啊会变成一个四方形。 系啊，变成四方 形。好易啫嘛。 我知好易。 你攞出 出 嚟，我教你折。 就攞呢样，你而家你除出嚟，你攞出嚟嘅。 好多窿喎、 啊，原来不如观看 好多窿仔、 啊，点解有虫咬？咩虫啊？你嗰啲走埋出嚟有啲虫。 一下子两年时间都空白地流过，问我有几耐？几耐不敢约人。踢波，讨厌翻学的牵挂上堂，当暗恋的同学已分别，忙于网上功课，空了书桌，空了的训练场，空了方向。任我想想我活过，不过没印象，不记得开学过，不记得毕业过，是真过真过，不牵不挂，光阴已无多，谁赔上四方舞头上大希望，希望都一样泡汤。早已凋谢的一对翅膀，恐怕飞不起，谁伴我闯荡？ 发达。 会有专栏或者日子啊。咁网上咧有啲网民咧选咗咧十大咧最讨厌嘅家务，其中一个咧，我谂我哋从来都冇谂过，因为我哋而家咧。唔係細路仔啦，而細路仔做得最多係叫跑腿， 嗯、 即係爸媽、 哦啊， 你幫我攞去買豉油，你幫我攞去買包衞生巾。 我中意嘅喎， 細個我中意。 我知點解，我知點解你中意，係啊，一定你 打斧頭， 打斧頭啊嘛， 又可以落街鬆一鬆，幾好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梗係知啦。 俾多幾蚊你， 係啊，冇、 啊、 所謂，即 係省 下你 咯。 嗯，係啊，我細個都係，一幫阿爸買衣。 同埋又難得可以落街咧， 咪係咯， 係咪？ 幾開心啊！ 周圍啲嘢，係 啊，仲要落樓梯就唔係落樓。都系跳落去、 哎， 可能唔好啊，小心啲 啊。 嗱，另外有一个咧，可能唔系个个都需要做啦，因为咧，因为你屋企有花园先需要做，就系嗰啲咧拔草啊，整理嗰个花园 啊。 咁、 這 个 我都唔中意， 系咩？ 同埋好快嘅生。 你唔系中意整花嘅咩？ 我中意我，但系可以唔中意拔草嘅系咪？ 咁但系你连拔草你点种咧？两样嘢 喺个花盆种咪得？ 系啊，我就我求其拔草。 所以有啲嘢即系你唔中意就求其噶啦。 系啊， 系啊，即系等于我折底裤一样道理。 唔系因为佢生得太快啦。佢嗰度落雨嘅話，嗰度又嚟啦，咁樣咯。 同埋佢生得好多，好快， 好茂 盛，生命力又強， 一個禮拜咋。 翻嚟咧，我哋都有啲街坊讲下佢哋嘅中意同唔中意嘅家务啦吓。咁啊，先听听呢个十一点半嘅新闻报告，同埋十二点我哋会有马老师嘅 哈喽教室。 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话，截至今早再接获一宗怀疑被诈骗到东南亚的求助个案，累计38宗，17人已确认安全，当中12人已回港，包括1人寻日抵港。目前仍然有11人身处缅甸，同埋10人身处柬埔寨。卓孝业在一个电台节目话 ，WhatsApp 求助专线至今收到280多个信息，维持只有4个信息与东南亚求职骗诱骗有相关。他指出，昨日收到大約60个信息，当中20个涉及恶作剧。他再次呼吁公众不要利用有需要人士的求助渠道作恶作剧。卓孝业又说，暂时没有个案是旅客在东南亚国家的街上被带走，都是事前已经与相关集团取得联系，由集团提供机票和按指示到当地。天文台考虑晚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说，马鞍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预测晚上进入香港800公里范围，届时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测路径和强度仍存在变数，预测明日稍后天气显著转坏，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中央气象台预测，马鞍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渐向广东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烈热带风暴级别，星期四日间在广东沿海登陆。澳门气象局预测，马鞍将在晚上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届时将发出热带气旋信号。警方话，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对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正按指引隔离。萧泽颐寻日有翻工，工作时有佩戴口罩同遵守有关防疫措施，并每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他最近冇外游记录，警务处会为相关办公室徹底清潔和消毒，並會繼續嚴格執行各項防疫措施。日本防衛省表示，俄羅斯海軍14艘護衛艦艇在過去的星期六日穿過北海道和薩哈林之間的中谷海峽向西航行，從鄂霍次克海駛入日本海，可能是在北方四島和千島列島附近進行訓練。防衛省派出海上自衛隊艦艇和 P3C 巡邏機監視。防衛省分析， 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战略核潜艇的活动范围，军事重要性上升，今次亦是俄方在这个安全形势背景下活动的一部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酷热有烟霞，稍后天气转坏，海有涌浪，晚间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大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54点，跌102点，成交金额3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74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0.4跌了2毫，盈富基金20.1跌1.8，美团是170.5跌6毫，阿里巴巴88.5无升跌，药明生物66.1跌1.85，恒生中国企业68.04跌4.2，吉利汽车16.38跌8.6，京东集团221.2升2.4，长城汽车11.66跌了5.2，中国平安43.5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7.24，瑞士法郎0.964，加元1.303，人民币6.852，英镑对美元1.177，欧元对美元0.99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493点，跌301点。港金报1628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7.58美元，卖出173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比较车多。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丽景的念祖街因为爆水管，念祖街近住祖尧村启廉楼一段需要全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石荫的童子街就有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仍然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真心对待一个朋友，但是他就瞒着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又会怎算啊？ 好友突然死亡，作为同学又可以怎样帮忙？ 这个诈骗犯他是怎样在短时间内令王雪这么快相信他？ 网上聊天记录会不会是破案关键呢？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受害人不止一个。 咦，你又话带我去湾区唔同地方见识下嘅，呢度人都唔见多个喎。 哎呀，除咗城市建设之外，湾区仲有好多珍贵嘅自然资源同生态环境噶，好似水凤凰啊、白鹭啊、罗非鱼啊。 咩鱼啊？食唔食得噶？ 唉，成日挂住食，你得闲睇下湾区传媒睇啦，唔止同你紧贴大湾区最新消息，仲有湿地的力量环节，讲下湿地生态嘅小知识啊！ 湾区传媒睇，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家务，顺便提下大家啦。32度气温，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啦。头先咧，阿 Sarah 讲到咧拔草咧，其实拔草咧即系叫整理嗰啲花园嗰啲，其实都真系几辛苦。如果尤其是天气热咧，譬如今日咁咧，晒住咧，你做一阵真系晕晕地噶。 我最憎嘅系乜嘢咧？俾嘢咬啊！ 哦，亦都系， 你一定会俾嘢咬噶， 冇错。 我哋压制啊，冚装。 嗯，冇错。 嗰个我最乞人憎啊。 咩制话？ 压制啊，教过你咯。系啊，嗰啲叫咩懵啊，定系咩懵啊？ 哦，好痕 嗰啲啊嘛，一点嘅啫，同埋你一拍落去嘅话咧，就好似有啲嘢咁啊。跟住咧，你拗翻佢嗰，佢又痕翻嘅， 好痕嘅懵仔系好痕嘅。嗱，好啦，咁啊喺网上有啲人选咗咧十大最讨厌的家务啦，咁样样。咁啊由最低嗰讲起咧，即系冇咁讨厌啦。第十位咧就系话跑腿啊，头先讲咗啦，即系帮屋企人做嘢咧，攞去买嘢咁样吓。第九位咧就系拔草，即系整理花园啊，或者所有啲除草啊咁样啦，第八位就系洗厕所、浴室等等。但我见到头先有啲人唔系中意， 我都 OK 喎，洗厕所同埋浴室。 你讲过噶，点解咧？ 因为我中意将佢哋一个稍污糟嘅洗手间变一个白雪雪啊，甚至连个马桶下边都白色嗰啲水。 有冇特别办法或者秘诀噶？你洗手间？ 我先倒一个漂白水落去。跟住咧就唔好冚蓋，由佢浸個零兩個鐘啦。跟住一沖兩下水咧，其實基本上已經係白曬嘅啦。但我都會再擦下佢。這個方法我覺得幾省時省力。 同埋另外一個我好中意嘅就係咧，洗嗰啲毛菌啊，你有冇發覺 啊？係啊，係啊，掹掹嗰啲啊嘛，洗手間 喺呢個洗手間嗰度係啦。就有一個方法嘅，我就會用漂白水，跟住咧就會係將一啲紙巾染咗落去，染咗之後，跟住咧就鋪咗喺佢嗰啲咧側邊嗰啲，跟住你等佢一陣嘅話，佢就所有嘅嘢就會漂白曬。咁搣出嚟嘅就嗰啲毛菌冇晒，我最中意嗰种感觉，好疗愈噶，你唔觉得咩？ 觉得， 系啊，因为好污糟，一点点嗰啲毛菌。 其实清理工作无论边度都好啦，你见翻佢干净嘅样，你好开心。 系啊， 仲有嗰个浴室嗰个浴缸冲凉嗰块浴帘咧，又系好污糟嘅，因为冲凉咧，我冲凉唔戴眼镜啊嘛，我咪睇唔到呢一点点，但系如果洗 唔到自己个样， 洗厕所。戴住眼镜咧，哇！咁污糟， 系啊， 哎呀， 咁浴帘可以点洗啊？ 又系浸漂白水咪得咯，除出嚟。 我有时候我会浸漂白水漂，跟住我攞去洗咯，系啊，跟住会干净好多。 系啊系啊，即系又用到啦。有啲人就抌咗佢，我觉得 唔使嘅，唔使嘅。 浸漂白水 OK 嘅。 OK 系啦，嗱第八位整浴室啦，第七位咧就整理房间，我觉得 OK 啦， 房执房 OK 啊， 除非好乱啦吓。第六位就系拖地啦，拖地就 辛苦 嘅 OK 啦， 辛苦我觉得。 我辛苦嘅， 但系你一定要吸。 清楚同埋乾淨咗笪地之後先至拖地。 冇錯。 我唔中意嘅就係當你個笪地好污糟嘅時候咧，你係越拖越污糟嘅。係 啊，污糟 嘅。因為咧啲頭髮啦，話要又會捲到周圍都係一路抹一路啲嘢黐住喺你嗰、那個嗰、個地拖嗰度，係唔得嘅。先一定要吸咗塵先，跟住先再拖地咧、就簡單好多。 頭髮你會用咩方法？我會用膠紙。我會用膠紙 吸塵直嘅啫， 係啊，但你吸完之後要個吸管又係好多頭髮纏住， 裏邊都 係 嘅，咁你都要清理㗎啦。 咁你始終都要一有一下啦，係 啊， 冇錯啦。第五咧，我覺得而家對於城市人嚟講都好容易嘅，就係洗衫，有洗衣機幫，其實我絕對覺得冇乜辛苦啦。係 啊， 第四倒垃圾 OK 啦，我覺得可以啦，因為每晚都係我喺度收。 除非你要行到好遠倒咯，嚇，我就要嘅，因為要行出去村口嗰度，係啦， 村口啊。听落好似好远 喎，系啊，要行出去噶， 又五分钟就到啦， 五分钟啦，即系嘅，又唔系好远嘅，三两分钟都得，系啊，跑紧去嘅话一分钟都得， 或者你即系瞄得准个垃圾桶喺前面，你就企喺度，系啦，我系咁嘅 嘛，即系散晒出嚟啊嘛， 然后走， 系啊，我知啊， 好啦，最高三位扫地、洗碗、煮饭，喺佢哋嘅眼中咧，即系喺呢一班被访者之中，煮饭系最唔中意嘅， 点解啊？ 唔知哦， 搞错啊！有边个写嘅？又阿狼仔唔系啦，应该唔系日本人写。 有冇吉嘢啊？又系 网友，网友 吉嘢先生， 系 吉嘢先生写。 唔系我都洗煮饭 OK 啊，除非你真系譬如话煮十个人嘅饭啊，煮啲吓即系大餸啊，咁就麻烦啲。 咩叫大餸啊？ 即系鱼虾蟹啊， 复杂啲嘅 鲍鱼啊， 都唔系好难啫。我只系会觉得嘅就系非常之羡慕，同埋觉得好犀利嘅就系以前唔知点解 阿妈 咁细个嘅厨房，佢可以喺里面嗰度咧，就煮九大鬼噶。重要嘅就系边啲喺之前一日已经浸定 嘅。系啊，啱啊。 你有冇发觉啊？ 特别初二啊，唔知点解晏昼好多人嚟开年。 系啊， 十几人。 有雞鴨鵝，乜嘢都有，但係咧佢就可以喺 煲落個湯， 仲要煲落個湯，仲要炆冬菇，又唔知喺邊度嘅話，阿媽又攞個 朝頭早拜完神嗰只雞又斬啦，開始 哇！哇，原來裡面有啲冬菇啊，跟住又唔知點樣，我就哇咁細個嘅廚房可以喺裡面嗰度咧， 犀利啊！ 清楚做乜嘢先，做乜嘢後，而且佢就係出到嚟嘅話，啲仲係熱嘅， 同埋唔知點解佢嗰時蒸魚唔會生嘅喎，唔會未熟嘅喎。你細個有冇印象啊？我自己蒸魚有時就唔熟， 係 啊， 因為你蒸魚你根據係啊時間，你每 日都不準噶嘛， 大細啊口噃唔同噶嘛。我覺得有啲最簡單嘅嘢我都學唔識，最簡單到乜嘢咧？就一隻雞完整一隻雞啦，點樣可以切到佢排出嚟咧？係 咁咪唔好學啦呢樣， 好似人哋酒樓嗰啲咁樣。 係 嚇，先切咗嗰啲就趌出嚟嗰啲嘢，例如嘅就係你嘅雞翼啦，你嘅 鼻 啦。切完之後嘅話咧，就佢整翻個殼係咪？個殼咁，你咪中間度劏開佢咯，劏開佢之後就斬就得噶啦。 OK， 你上去睇視頻咧，有好多呢啲噶。你睇完之後嘅話咧，你學咗個係好療愈嘅。我同你分享過啦，我最近咧就係學識咗有一個嘅就係切西瓜嘅方法。 啊，呢個正啊！ 你仲可以剩翻少少皮喺度，擺咗落去一個盒裡面嘅話咧，將啲皮黏住啲皮出嚟食完之後先至抌咗塊。 好鬼正！ 好好啊，條條咁樣一條長條嘅又有，又或者將佢切成嘅就係一個波波咁樣。又或者就可以系变成一塊好似豆腐咁样嘅，又有 呢个正啊！ 其实好易，好简单。 喂，切水果，我觉得一个好高超嘅技巧。当一班人食完饭咧，然后你执干净张台，攞碟生果出嚟咧，大家一齐食咧，我觉得好开心， 好开心噶，批晒皮咁样，跟住哇插 苹果 嗰 啲核都批埋去啊，正啊！ 咁样易食好多 嘅，系啊。 同埋我觉得苹果咧，如果你批咗皮嘅话咧，同你连埋皮食咧，两个味。嚟嘅噃，大家有冇留意呢樣嘢 啊？ 所以我發覺嘅就係其實即係呢啲咁嘅嘢都係一啲，即唔怪之以前啲老爺哦，啲妹仔梗係會將所有嘢整到係 啊， 生果盤係好緊要嘅，由屋企以至卡拉 OK 個生果盤都係非常重要， 冇錯， 係啊， 喂嗱，街坊街坊，今日兩位家庭主婦，一位就係阿陳太啊，聽阿陳太講咩？ 今日呢個話題咧係好難啟齒嘅，因為對於我嚟講咧，答呢個問題咧。就等於暴露咗我嘅即係智慧嘅弱點啦，我嘅人生一啲嘅缺 憾啦，咁所以咧係好難答嘅。不過如果真係要答咧，我都要話俾大家聽咧，我最憎處理嘅家務咧就係所有關於廚房嘅嘢啦，因為咧我第一我唔識煮飯啦，咁第二咧就係即係天生係冇乜常識嘅人嚟嘅，咁。即係點樣去清潔一個廚房嘅各個部分呢？譬如即係啲爐頭啊，嗰啲器皿啊，咩質地嘅器皿又唔可以用個刷啊，點樣嘅嘢又唔可以用洗潔精啊，一啲即係即係家具呢，即係廚房用嘅一啲用具呢，如果佢係長條型嘅，我點樣清洗到個底啊？咁如果佢起咗啲積，我點樣抹啊？即係呢個係完全唔識嘅，因為有一啲嘅器皿係唔可以擦噶嘛，有啲嘅器皿咧又話唔可以點樣，咁即係我係好怕去理解呢啲嘢嘅。咁同埋因為我唔識煮飯啦，所以基本上嘅食物嘅分類咧，即係邊啲要放喺冰箱啊，點樣解凍啊，我都係唔識嘅。所以一行到入去廚房，牽涉到嘅家務咧，我都係好怕嘅。 即系咩都冇做啦。其实有啲嘢咧，我以前都唔识嘅，但慢慢你会发觉，你做下做下，你就会识噶啦。即系嗰啲煮嘢，我以前真系好抗拒嘅，完全唔识。但系慢慢你煮完自己食翻噶嘛，你会知道，我原来咁样系好似好啲，咁样落多啲咩，咁我觉得系几好玩嘅，即系个过程 有啲化学作用啊， 熟能生巧噶咋， 系啊，同唔同意先？做下做下你就会知 道。同意。 同埋会生疏噶，有冇发觉啊？ 有啊。 即系可能你煮完一轮嘅话，嗰轮你成日煮，你会发觉嘅就系、是，少少嘅，我眯埋眼嘅话就知道，咁样劈啲嘢落去就已经好食噶啦。但系如果你唔煮一轮嘅话咧，你会发觉嘅就好似踩单车咁噶。 唔记得。 你要少少时间去熟习。 冇错， 唔知大家同唔同意？ 时间都系啊，死啦！我唔记得上次蒸几多分钟添、 啊， 时间都系、啊。好啦，另外咧，我哋有时咧会帮你录剧嘅阿蔡经文啦，吓家庭主妇啊，讲下佢嘅心得啦。 做家务咧就冇话最中意嘅，因为所有家务都系唔中意做嘅。不过如果你讲最中意做嘅家务咧，我觉得就系抹尘啊。因為呢、我覺得自己都是一個幾吹毛求疵啦，同埋清潔上面呢都幾變態地追求一塵不染嘅，咁所以呢當我抹塵抹嗰啲罅或者嗰啲茶壺有時嗰啲嗰啲蓋與蓋之間嗰啲罅呢，我撩到佢乾淨到令到可以照鏡呢，咁我就覺得嘩好好解恨啊，好好正抖啦。而最唔鍾意做嘅家務呢就係燙衫囉。其實衫都係嚟遮住個身體嘅啫，燙乜鬼啫？攞最面嗰件著咪算咯，係咪？方便啊嘛，咁人靚著咩都得噶啦，巢都係一個 style 嚟㗎，做咩要燙衫啊？其實係掩飾，我根本唔識燙衫。即係無論褲啦、T 恤啦、恤衫啊，恤衫先至最難燙，嗰啲襪啊，又要燙咗個領先啊，搞唔掂啊，對唔住啊，冇成功燙靚過一件衫，討厭啊，又要 handle 個燙斗，又要入水，又要蒸氣，又要成咁，唔該揾人幫我燙咗佢啊！ 燙衫都係嘅，即係你好似唔係好難，但係燙完咧，覺得自己冇人燙得咁靚 嘅 嗬。 但係咁樣有好多啲小道具同埋呢啲咁嘅嘢係可以令到你唔使話即係燙衫，我覺得難係難在乜嘢咧？你成件事好勞累啊，你又要開個燙衫板。你又要入水落去嗰個燙衫個燙斗，跟住你又要壓嗰啲骨出嚟。其實我就覺得唔使嘅，因為我最近咧就購入咗有一個就叫做蒸汽燙斗。 得唔得啊？ 蒸汽燙斗係得嘅。雖然咧就係大家都會見過噶啦，喺嗰啲咩時裝店嘅話，咪有一個成。 係啊，見人燙就好快，我自己都有，但係唔得嘅。 佢而家呢一個咧就仲好嘅，譬如可能你有一啲你真係要壓佢有啲嘅骨啊或者咩出嚟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位咧。發出蒸汽嗰個位置，你係可以將你想燙嘅嗰條褲或者係嗰件衫擺落去，擺翻喺普通嘅一個燙板又得，又或者就係普通嘅台又得，你可以直頭係將嗰個燙斗咁樣壓落去嘅話都得嘅，即係佢唔係淨係純粹一個蒸汽燙斗，佢係二合一咯，一個硬嘅燙斗同埋有發出蒸汽嘅。 正常一件小衫咧，係咪就咁可以揾啲衣架掛住？你就咁即 係我就係咯， 就會即係平滑曬㗎啦。 係啊，係啊，咁所以我覺得 OK 咯。 我控制唔到。 咩叫做唔得？ 即係我燙用嗰啲蒸汽燙斗咧，都係沉掹掹嘅，我控制唔到啊。 咩恤衫啊？ 控制唔到。 系啊，即系我总 之 用嗰个糖都 系冇我心目中。有啲名牌子嘅就係咧以巢取勝嘅咯， 係、哦、我都中意嗰啲衫， 嗰啲衫咯，嗰啲衫你係咁樣鋸住佢，鋸住佢，扭住佢咁樣擺埋一邊噶嘛，要巢噶嘛，跟住著嗰啲咯。 好啦，我唯有轉 style 啦。 嗯，好啊， 係啦，燙衫都係辛苦嘅，不過即係， 不過我自細就燙慣嘅啦，我小學都係自己燙。 我唔中意燙衫，但我又中意燙完衫嘅嗰種感覺。 係啊，哇，直不甩嘅，同埋有啲熱氣，係 啊，有啲分別啦。雖然我都同嘅蔡敬文咁，都係一件衫啫。我而家都懒烫嘅，但系汤圆系真系靓啲嘅， 靓、 嗯、 好多啊！ 大佬， 特别出衫，我觉得男人如果着件沉啱啱出衫出街咧，好丑怪，好似唔得咁样， 唔得啊！嗯， 系啊 ，OK， 哇，原来巢就 唔 得、 啊，即系佢一着，佢唔得噶，吓、 哦、 你会 一睇，哇， 即系你见到佢着件巢出衫，就哇睇佢， 即系一睇呢件衫，直接 就问佢老婆佢得唔得，佢唔得， 唔得， 系咪咁啊？ 咁、 哦、 其实你系烫边度咧？你烫件衫就烫边度？ 我直唔直都冇你份， 唔好闹交啦！ 哎呀， 我都唔系想同你闹， 我唔系闹你，我系提示你，搵啲提示。 得得得，细声啲，细声啲，系啦，明唔明嘅？好啊，冇啊，睇好嘢。 太搞笑啦！全球华人听住，我哋好开心啦！好啦， 全球。管道，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老，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萨瓦迪卡 Konnichiwa 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给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若我今晚出街好吗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珍惜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做哆瑞咪发嗦啦知道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笑继续哆瑞咪发嗦啦知道咪走转咪路 All right 拍拍手掌跟我哆瑞咪发嗦继续哆瑞咪发嗦啦知道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换多。 有 Eddie 咧，佢话我最中意咧每个礼拜日做家务，等我太太可以休息。我上次洗厨房至洗厕所，从不 say no 嘅。哇，你真系 非常好啊！ 小三、 你太太一定好开心。你唔系专登咁讲噶啦。 你会唔会开个训练班？ 哎呀，好好啊！ 系啦， 抵石啊， 绝世好男人，真系 抵石抵石。 另外呢个 Cat Cat Mabel 佢话我最中意做嘅家务就系陪只猫玩， 陪猫瞓觉啊嘛。 系， 呢个系家务嚟。 系啊，系啊，梗系家务啦。 其实执猫。嘟嘟嗰啲污糟邋遢嘢先就係、是，陪貓玩 有啲人又咁講喎，佢就係因為如果係嘅話咧，你要鏟個貓砂咧，你咪當自己咧去海灘嗰度咧鏟嘢。 咁樣諗啊？但嗰啲嘢真係 身 體嚟 嘅喎，使唔使著住對水袖啊？攞個水布， 我又真我又從來冇諗咁樣諗過。 咁 又 係 又 係 啊！你諗下 咧， 你自己喺度鏟緊係啦，你喺度玩緊沙咯。係 啊， 哎呀，我又揾到個貝殼啊！ 好嘢， 我哋 等 緊係人啦。 真系储埋啲背后，使唔使储埋佢啊？ 系啊，系啊，跟住又抌翻落去啲背后，再嚟。 另外咧都要问下 N 啦，因为 N 咧 send 个 message， 我而家咧喺屋企啊，扑亲啊，骨裂啊，咁样 啊，小心小心。 系啦，每日听住你嘅节目，咁希望快啲好翻啦。 冇事冇事冇事，骨裂嘅话，如果唔系好严重嘅话，你唞下就好咗，好翻噶啦。 打石膏啊，自己好翻噶啦。 我就系唔系好严重咯，唔系好严重嗰啲其实就系唔好喐咯。 系啊，千祈 到佢自己会好翻。 冇错啦，自己生翻埋。 好，快到十二点钟，翻嚟我哋今日马老师漂流浴室啊，唔系教室，我啲 唔系下流教室咩？ 下流 系啊，下流浴室应该其实 哇，好衰、啊！ 下流浴室 越讲越越讲越远， 佢上半部分上半部分系黐落牙， 下流浴室， 下流浴室 哇，会点噶？ 哎呀，啊、留意十二点， 做个良先。 高水平抗体院舍个案就会增多，他建议当局更有系统地公布院舍接种数字，而为免院舍爆疫而令照顾人手出现樽颈，应该为院舍院友和员工每日做核酸检测。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大致晴朗和酷热，正午十二点，强烈大风暴马鞍集结在碧瑶东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北部至吕宋海峡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酷热有烟霞，晚间天气转坏，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可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同埋有涌浪。海水上涨可能引致沿岸同低洼地区出现水浸。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63点，跌93点，成交金额4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74点，跌31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10.6冇升跌，盈富基金20.1跌1.8，阿里巴巴88.85升3.5，美團170.4跌咗7毫，藥明生物65.85跌2蚊，恒生中國企業68.06跌4毫，吉利汽車16.44跌8毫。京东集团221.4升咗2.6，长城汽车11.68跌5毫，快手75.4升8.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9.24，瑞士法郎8.142，澳元系5.414，加元6.025，新西兰元4.86，欧元7.8036。每百日元兑港元5.7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299。日经平均指数报28482点，跌312点。港金报1628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放松快活人。 马老师下流浴室第一集 越嚟越堕落，点解？ 好快都系啦，越堕落越快乐，唔好起翻身。 但系我点解会跟你哋随波逐流？ 冇错，呢个就系你下集， 因为你个人性格系咁，你个性格系咁。 其实我唔想 随波逐流，咁你成日见到啲波跟住走。 系啊，冇错啊，你波你个波池啫嘛，个波池里面咁多波。 你个人系中意 嘅， 系啊， 好， 我中意浅色嘅。 你中意浅色噶？哦，我中意红色。系咪真啊？ 题目 够啦，就系非物质文化遗产。 哦， 你知唔知 边个非啊？ 两个都系是非嘅非，即系唔系。非物質文化遺產， 不是， 即是不是，是因為這個非物質文化遺產， 父母得正，就是是的，是物質文化遺產，不是嗎？哎呀，好貴 啊，因為那個牌呢不是任你貼的嘛，是要經過 得到認證， 沒錯啦。咁咧有個朋友咧，咁佢喺貴州咧，佢揾咗個鄉下地方， 嗯、 哇，好靚好大，然後有即係山啊水啊咁樣，佢、 嗯、 就買咗塊地，然後咧就決定整一個好似以前舊式古裝街咁樣 樣， 或者我哋以前宋城嗰啲咁係 冇錯啦，係啦，哇！我聽到好開心啊， 即係佢希望作為一個旅遊點啦，係咪？ 冇錯，旅遊點同埋招呼朋友嘅有客棧喺度嘅，真係叫客棧。 龍門客棧 誒，唔係龍門客棧。 咁你俾現代錢定俾嗰啲？ 梗 係 現代錢啦，你有現代嘢玩噶嘛？ 唔係啊，你有時有啲你入 現代嘢玩㗎， 入嗰啲地方咧，如果你有啲裏邊先用得嘅代幣咧。都幾得意噶， 即係一定銀兩咁樣咯， 係 啊，咁有冇後現代啊？ 大現代， 嗯， 冇， 好啊。 咁佢就 見聞其詳， 佢就整咗幾個區，我覺得咦，有啲都幾得意嘅。 佢揾你嘅時候起咗未㗎？ 未，佢買一笪地， 買一笪地就問我，喂，俾啲意見啦， 有 啲咩？ 又揾你， 有啲咩？ 關你乜嘢事啊？ 做咩啫？ 你做邊個 pose 啊？我想問。 温柔啲，你又點問？ 你想做邊個 pose 啊？我想知道。 嗱，我哋冇嗌交， 我哋好 friend 噶。 好肉麻， 真下流啊！ 淨係聽呢啲都夠啦。 嗱，佢就話想。因为那度咧几偏僻下嘅，同埋咧 贵州嘛， 系啊， 但偏僻个好处，即系话唔会太污染啦，即系冇咩车啊，嗰啲人啊，嗰啲 咁啊系嘅。呢个古装街有个飞机飞过都几好笑，我哋试过啊，我哋试过喺古装街 嗰啲 拍嘢， 电缆咧， 系啊，又或者嗰啲汽车， 系啊， 卡，唔好意思，点解啊？因为咧就有人听过喺出边度搭嗰啲卡车， 同埋咧，因为咧早几年咧国内都好兴咧嗰啲叫做民宿。 嗯， 即系好多人中意啲大自然啊， 哎、 等等，好靓，而家真系好靓，真系好靓，系啊系啊。咁佢、啊、就话喂，帮我谂下几个主题，佢想有咩咧？餐厅， 嗯， 系，跟住咧佢 主题系餐厅， 唔系佢意思系个餐厅唔好就系餐厅， 咁 我跟住帮佢谂咗一个 主题餐厅， 就叫公堂。公堂咧，即系衙门啊， 审案嗰啲 系啦，公正 拉佢出去打八十大板嗰啲，公正严明嗰个 系啦，嗰个就整个价廉物美，客似云来。 公堂里边食饭， 嗰四个字写住价廉物美。 系咁，同埋咧，动起嗰啲咧咩肃静回避咧，佢就改咗。 系 点餐。埋單，咁咧即係啲人會好好玩嘅，咁樣棟喺度。 啲茶差攞啲嘢俾佢食。 係啦，咁啊，我覺得成嚿嘢都好正嘅。咁佢仲諗一樣嘢咧，後來我哋就冇做到，因為咧佢話想喺嗰啲爐肉嗰度咧喺裏面食飯。你知啦，外國好興搞呢啲嘢 啊，加拿大啊嘛。 我又覺得喂，中國人好似唔係好 老禮， 好咩喎？同埋咧特別咧，如果即係推出去五門斬咧， 係啊，之前嘅話會有 好豐富 一大碗飯，唔係有叉燒飯嘅。 係啊， 不過你真係講啦，可能我哋未必會中意呢一種。 係啊， 大家利是啊， 係好大家利是，我都覺得唔係幾好。 因為倫敦有間。 鬼屋就係咁啦，中間有一個俾你伸個頭去斬頭嘅， 係啊，唔好 影相嘅， 我覺得真係唔舒服。陣間有個官嚟到呢度食飯咁，然後佢第二日真係咩咁就唔好啦，係咪？傳出去都唔好。咁跟住仲有一個咧，我好喜歡嘅，就叫做 宮女侍浴啊。 你全部都係講嘅啫係嘛？ 唔係， 我真係有整咗嘅， 有整咗，有整咗，有佢本來整咗個叫清流嘅，清流。咁但係佢太太 餐廳啊？ 唔係，清流係啲商房嚟。 系咯，民 即系俾人住嚟嘅 商房嚟， 系 啦， 系 啊，咁佢太太就唔好中意，啊，因为佢觉得哇， 意 识好，意识唔好， 嗯， 跟住咧，我哋就整咗个古惑的清， 嗯， 就有三点水喺度， 啊哈，清明节嘅清，系啦，清流， 即系清洁嘅地方， 系啦，好干净嘅地方， 咁就唔好玩啦。 诶，嗱，古惑的招牌嘅意思就系佢太太一走， 我啲人 嗰三点水拎得。走嘅 系啦，三点水，三点不漏系啦，就变咗另一个清啦。咁我哋有晒全盘计划噶啦。咁跟住咧，仲有一个好，即系点讲咧？ 唔识形容， 好有特色 嘅， 好有文化嘅。 系啊， 叫咩？ 我哋叫做书斋。 哦， 系书斋里面好多 书 啊。又有個書童去幫侍友嚟嘅，咁如果你唔 有個侍友同埋人心係咪？ 係啦，你唔要 攞啲嘢過嚟。 書童咧，你可以要一個侍婢嘅， 嗯， 咁 衰衰格格。咁呢個書童佢係 睇啲咩書啊？ 睇咩書？著啲咩衫？ 有書有畫嘅， 哦， 啊啲畫好多靚嘅，哇！成個佈局喺曬度，因為咧你知啦，點都要有啲。即係如果你真係想喺度做生意咧，你唔可以有啲嘢唔可以真係太張揚、太高調嘅。於是咧，我哋有三點水的清啦，有個書齋啦，有個公堂之就食飯啦。咁全個哇，好靚，好靚，好靚。咁啊，仲諗到如果咧，因為你要營造嗰種氣氛啊，如果啲人開部車入嚟咧，好似唔係幾好咁樣。於是咧，喺出邊係。整咗一個好大的停車場，啲人咧 停曬嗰度先， 停曬嗰度，然後我哋會安排埋車或者橋咁啊送 佢哋要唔要換翻啲古裝曬？ 有，你可以換，你可以唔換。 但你有冇提供啊？ 有， 一定有啦，有借 有嗰啲好少事， 收錢 啦。最多提供嘅咧就係啲 土 豆， 估到你啦。 嗯， 淨係得土，所有旅客一定要著。 你呢啲位咧，你兩個好星。你有冇留意？ 我係估到佢 呢啲咁嘅嘢，其實你哋係好。佢就明噶啦， 佢梗系啦，佢想去添。嗱，我应承你，通关之后带你去。 哦，仲喺度， 仲 喺 度，喺 度， 应该做得住啦。 喺度， 做 得住，做 得住。 因为我哋用啲 清流都应该咁少 文化嗰啲嘢去 包 装啊嘛，系啊，咁又要弘扬文化咁样 ，OK 嘅吓。 嗯， 因为我哋研究食嗰啲餸咧都好有研究，我哋咧就揾咗西安。西安佢有一個叫宮廷菜好出名嘅，就揾咗佢嚟嚇，因為而家再發展到咧食宮廷菜都可以啦。 以前啲皇帝食嗰啲，幾多道幾多道 冇錯啦，哇！即係食成晚，食三個鐘頭咁樣。但係因為 好食噶西安啲宮廷菜， 佢真係好食嘅， 有表演 嘅，好 的 色 嘅，係啊， 佢唔係一大盤嘅嘛，即係好似阿瑞華齋一點一滴一撇嗰啲嘢。 嗯，冇錯， 係啊， 分子料理啊嘛， 咁犀利， 你可以大撇啲。 咁皇帝以前唔系食呢啲噶， 你理得佢啦。 皇帝都走错啦，你点问佢咧？ 咪就系咯，我话 系啊，我话啊，你食啊，你又食，系啦。咁因为咧个设计几得意嘅，譬如话啲人客人嚟到想食饭咧，就先喺门口嗰度敲嗰个 敲钟、 击鼓、鸣冤咁样，嘣嘣嘣嘣嘣，咁就有客去啦，入去啦。我觉得成个系几好玩嘅，因为真系吸引到好多人嚟嘅吓，咁就中外游客都有，但系因为。呢兩年就唔得啦嚇， 因為疫情 係啦，即係冇咗外邊嘅遊客，因為外邊嘅遊客都吸幾多生意，咁食嗰度咧完全冇問題啦，係，因為你知道嗰啲出品好咧，全部都 OK。 都係間餐廳 啊，佢唔係呢個係主打嘅餐廳，佢另外仲有條街嘅，有條街 佢有條街咧，好似古裝街咁樣，有啲小店啊、鋪頭咁樣樣賣紀念品啊，咁成個旅遊項目都幾成功嘅。 我都曾經去過嘅就係西安咧，有一條街咧，最初我真係唔知喺邊度，因為我係去絲綢之路之前嘅話，跟住我就喺西安度停一晚啊嘛。咁跟住咧就喺嗰度，佢有一條街嘅就真係咁樣，我全條街都係食嗰啲咧小攤嘅嘢食嘅， 餃子啊， 唔知係咩嚟嘅，冇錯。 係啊，我知邊度。 你知 下次我帶你去， 非常好味，同埋佢就個氣氛非常好。佢夜晚嗰時候咧，就會吊好就係啲大龍燈 啊，哇，好靚！同埋咧，嗰啲街咧係石板， 佢叫咩名 字？冇錯， 我唔記得咗啦，我要睇翻先。 佢係咪將佢又再營造翻出嚟？ 係啊， 哇， 係 好好氣氛嘅夜晚。 你做呢啲氣氛咧，好多遊客都中意，因為西安咧其實吸咗好多外國嘅遊客， 影相好靚 啊！全世界遊客都中意去西安嘅， 係 啊，咁你食嗰啲又好有特色嘅。咁啊，貴州呢個項目咧。又係啲嘢食咧，好特色嘅，譬如話有臭豆腐啊、豆腐花啊，諸如此類。跟住有啲雜耍啊，原來側邊有個人咧， 啊、 心口碎大石啊咁樣，我覺得幾好玩嘅，係啊。咁、然後咧， 重現翻以前我哋喺粵語場景嗰啲咯， 冇錯，係啦。 啲民間表演係咪？ 咁如果嗰、那個嗰、那個清流到咧，點樣處理咧？我喺度問佢，喂，咁樣點樣處理啊？ 咩年代啊？清流？ 青林古裝嗰啲咯， 古裝嗰啲， 但你想咩？加啲表演項目嗰啲啊？ 嗱，因為有三點水啊嘛，同埋冇三點水嘅分別啊嘛，有個舞台喺度嘅，即係嗰啲叫做歌，死都唔記得咩舞者咁，有個 歌台舞者， 係啦，咁有啲表演嘅，有啲琵琶啊等等，好靚嘅，宮女啊， 唔賣身嘅，咁嗰啲啊嘛，係咪？ 嗰啲唔請， 我知。那些應該不看得唱得的應該不看得這個世界是公平的 我意思是不請他吃飯 公平 當然是啦 你以為什麼意思啊 我沒什麼意思啊 是因為呢那裡呢始終都是一些比較敏感的於是呢他就抄襲了我東莞的項目去青樓那裡呢就挖咗條河，人工河有一條橋喺度， 即係古惑的橋， 古惑的 收起條橋，我哋表演乜嘢，你入唔到嚟啦， 係啦， 幾好啊，真係。 咁但係與此同時， 即係咧，嗰啲太太團大軍散到咁，我條橋就 收起， 呢條叫做巴馬橋，巴馬巴馬係得媽媽。 咁但係與此同時，你都要諗一個後著，如果嗰度發生事， 點走 都要走噶嘛，即係你要有有。 机咯，有直升机场咯， 咁你可以放翻条桥，机场 都冇，唔容许有机场。 可以喺嗰个楼顶嗰度噶嘛，有啲直升机喺嗰度停泊噶嘛， 唔可以有 机有关嘅场都唔得系咪？ 唔得， 咁系大家嚟试，你嘅青楼全部都系飞机场。 呢度有一条跑道，嗰度有一条跑道，咁多跑道。 公子唔中意啊！ 機場多過飛機， 係啦。於是點樣樣咧？就諗到啦啊！佢真係幾聰明嘅，即係 地道掘地道， 唔係掘地道好大工程。整一個高樓一個塔喺度，因為個塔有兩個意思，第一就係可以遠遠見到，睇有咩人嚟啊，諸如此類。對面再整一個塔，即係河嘅對面再整一個塔。咁咧其實咧可以有個。嗰啲叫做類似嗰啲橋咧，咁樣放落嚟。總之咧，有啲咩緊急事故咧，就由後邊的橋嗰度走。咁啊，於是咧就都相對安全嘅。咁有啲你咁安心， 古惑嘅你哋啲安排啊？ 唔係，咁你要迎合啲客户噶嘛？啲客户有啲客户嚟過都， 即係橋都有分前後嘅，後邊有一條橋嘅。 係啊，嗰條橋唔放落嚟嘅，平時即係冇人，基本上冇人知嗰度有條橋，神秘的逃生橋嘅，係啊。因為逃生好緊要嘅， 梗 係 啦， 係啊，同埋咧嗰條橋咧有兩層嘅，嗰個設計度咧好高精密嘅，下邊嗰條橋咧其實咧有車走嘅，即係我哋裏邊 就好似我哋而家嗰啲橋咁樣啊嘛，係 啦， 佢有兩層啊嘛，大風嘅時候就行下邊噶嘛， 係啦， 結果有冇用到啊？嗰條 橋冇用到， 從來都冇用過。 我據我所知就冇用到，因為咧點解咧？你有汽車嗱，呢個汽車只係裏邊嘅咋嚇，唔可以出去，亦都冇車入嚟，係方便。 緊急嘅時候，例如火燭啊諸如此類咧，就一聲即刻走啊嘛。嚇、 嗯， 咁、啊、跟住咧，另外一個地方咧就係書齋。 嗯， 書齋咧呢度咧好有文化氣息嘅。 嗯， 咁就跟住咧有啲書童喺度、 嗯， 有啲侍婢喺度，佢聽佢咁開心， 我好嘅，好開心，好開心，好似你開心過我， 我當然開心啦。 有啲书童同埋侍婢喺度， 系啊， 咁都系做乜嘢噶？ 啊嘛，头先讲咗啦。 书斋揾嚟做咩噶？饮茶， 饮茶又有， 睇书， 睇书又有。 系啦， 嗱，嗰、那个咧，嗱，我俾少贴士你，书斋又叫乜嘢啊？ 书斋又叫做 library 书馆， 唔系 书斋。 即系如果成班同学上堂嗰啲啊， 嗯， 博博斋， 博博斋， 我明啦。其实应该倒翻转嚟念嘅。系咪啊？ 于是大家就好开心。知啊， 果然真系食食食食啊！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一边说好，以礼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戏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上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连像个书生错入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都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甚至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愿待身份再献吻。不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仿西厢灯红楼仍携着你手。坐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港滩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老派远旅，只想约会到八千岁，你最写诗作对。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善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马鞍移动速度较快，按照现时预测路径，会在日间横过吕宋北部至吕宋海峡一带，今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又說，受到呂宋地形影響，馬鞍的預測路徑和強度變化仍存在變數，預測本港明晚天氣轉壞，星期四風勢進一步增強，有狂風大驟雨。由於星期四正值天文大潮，低洼地區有機會出現淹浸或海水倒灌， 呼吁市民尽早做好防风、防雨、防水浸的准备。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话：，截至今早再接获一宗怀疑被诈骗到东南亚的求助个案，累计38宗，17人已确认安全，其中12人已回港，包括一人寻日抵港。目前仍有11人身处缅甸，同埋10人身处柬埔寨。卓孝业喺一个电台节目话 ，WhatsApp 求助专线至今收到280几个信息。維持只有4個訊息與東南亞求職誘騙相關。他指出，昨天收到大約60個訊息，當中20個涉及惡作劇。他再次呼籲公眾不要利用有需要人士的求助渠道作惡作劇。蔡孝業又說，暫時沒有個案是旅客在東南亞國家街上被帶走，都是事前已經與相關集團取得聯繫，由集團提供機票和按指示到當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懷疑被人在牆上塗鴉，警方到場搜證，列作刑事毀壞案處理。早上大約9點半，職員發現展館內的牆上有塗鴉，報警求助。食環署說，疫苗通行證加入紅馬和黃馬安排的14日適應期已屆滿，今天開始就新規定採取嚴厲執法行動。發言人呼籲市民和處所負責人嚴守有關規定和指示，屬紅馬或黃馬的顧客或訪客沒有遵從要求，包括進入餐飲處所即屬犯罪，最高可被罰款10,000元或可借繳付定額罰款5,000元，解除需負的法律責任。餐飲處所負責人需要禁止屬紅馬或黃馬的顧客或訪客進入處所，違者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50,000元和監禁6個月。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熱，部分地區有煙霞，今晚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西風，展望明日酷熱有煙霞，晚間天氣轉壞，風勢逐漸增強，星期四風勢進一步增強，有狂風大驟雨，可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和有湧浪，海水上漲可能引致沿岸和低窪地區出現水浸，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3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19,560點，跌96點，成交金額407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283點，升5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2,474點，跌31點。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10.8升2毫，盈富基金20.1跌1.8，阿里巴巴88.85升3.5，美團170.4跌7毫，藥明生物65.9跌1.95，恒生中國企業68.02跌4.4，吉利汽車16.44跌8毫，京東集團221.6升2.8，長城汽車11.68跌5毫，快手75.45升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7.847，日元137.25，瑞士法郎0.964，加元1.303，人民幣6.85，英磅對美元1.177，歐元對美元0.994，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619。日經平均指數報28,457點，跌336點。港金報16,280元，升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7.59美元，賣出1,738.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由高音饰演嘅秦风系猎豹突击队大队长，佢为人有大局观，而且好聪明。不过佢对个人主义嘅士兵非常反感，但佢对燕破岳可以话系又爱又恨。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贸发局热线 TDC 学来，疫情放缓，经济重启，重回正轨，如何掌握更多投资机遇？ 线上线下支援本地中小企，开展营商新一页。 如果大家都想留意多啲贸发局嘅资讯，咁你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同埋二台话你知。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啊。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龙门客栈第一集，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探虎穴兮入教宫，仰天呼气系成白虹。 好事，好事。明明小师妹啊，我哋饮，饮饮 饮埋呢杯，我哋动身赶路啦。 吓，咁快动身？哎呀，明明，你咁样明明太睇小我个酒量啦，我就罚你饮咗灭一程走佢，嚟嚟嚟嚟嚟， 好好好，我饮下。咦，饮晒嘞噃， 咁快嘅， 不如就咁算罢啦。嚟、啊，我哋搵日再饮过，趁入黑之前，我哋起程赶路咧。 咪住咪住， 咩咧？ 等我挥两下我嘅剑。再嚟先，我猜猜猜猜猜，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兮。 好啦好啦，师兄啊，你系嚟系去系咗成日啦，你到底系咪唔敢跟我北上中原帮师傅报仇呢？你讲，如果你真系熬底嘅，咁我哋就此拜别，各行各路，请啊！ 请慢请慢，师妹。师傅的血海深仇我一定报，亦都是我身为大师兄的责任，怎会熬底呢？只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哎呀哎呀哎呀，好痛啊，可能刚才的酒有毒啊，我摸个猫毛刺先，嗱，你唔好行开，你等我啊，知唔知啊？ 唉，师兄，你几时先可以长进啲咧？你咁鬼冇胆，你叫我又点样托付终身系咧？古筝好好听，师兄，前面好似有间客栈，不如我哋喺度休息一晚，听朝先再赶路好啊嘛。 当然好啦，师妹你睇， 龙门客栈， 仲有洋文，佢写住 Dragon Door Guest Motel。师妹，我哋今晚 咪住，唔对路。 咩事唔对路啊？ 你睇下招牌下面嗰几个细字， 龙门客栈、时辰、时钟、情侣客栈，啱啊，冇嘢啊， 师兄 吓， 我哋喺师傅嘅坟前发过誓， 有咩？ 有，你唔记得咗啦？日日我哋嘅师傅嘅血海深仇未报。我哋要暂时放低儿女私情噶嘛？你咁快就忘记呢个誓言啦？ 师妹，唔通你又忘记咗我哋嗰段婚约系师父指腹为婚督住我下边个肚嘅咩？我而家日日苦练武功，你知为咩啊？你估我好自在、好舒服咩？ 师兄，你咁讲，我对你实在太失望。 咁系啊嘛？ 咁样佢督住你边度啊？ 系真系， 哎呀，真系。 两位客官，哦、你哋喺度嘈乜嘢咧？吓、 啊，你系 啊，失礼晒，老娘就系龙门客栈第八代东家掌门哨牙婆婆啊！ 哨牙婆婆， 哨牙婆婆，你其实唔单止哨牙，仲黐脷根啊！我在下就系空洞派嘅。大师兄 啊，系啊，我知你空洞啊，我都知你空洞。你系人称空穴来风嘅风风，最擅长嘅就系缩骨神功啊！ 你啲口水喷好远啊，西劲西劲， 我哨牙唔好意思吓、 啊。师妹啊， 系 到底呢一位喷口水婆婆有咩咁了不起啊？ 江湖传闻。当年的金毛狮王就是被哨牙婆婆噬到咬死的。 咬死人啊 会。嗯没错你看他棚牙。 厉害厉害啊。 咁你两位是不是投宿一宵啊 是啊是啊。可否给一间双床房我哋 呢哎不是双床房不用了一张床就够晒数。 嗱嗱嗱嗱嗱两位。而家呢客栈就剩返一间大床房。 哦 咁你哋意下如何啊？ 做做做做，啱晒啱晒，师妹师妹你过嚟，我同你讲两句啊！ 师兄， 啊、 我同你光明磊落，事无不可对人言，有乜嘢唔可以公开讲？何况我哋系武林中人，行得正企得正，我哋怕咩？ 哎，姑娘仔，你就行得正企得正啫。只怕就有啲卑鄙小人乘人之危。 你讲边个啊？师 妹，你唔好听佢讲啦。其实咧，我对你真系冇坏心肠，我一定会守礼，以礼相待，甚至我愿意为你倒赴汤蹈火、哎，在所不辞啊！ 你讲就易啦，大难临头，你又睇下佢点？ 师兄， 师妹，你到底要点样先至肯信我呢？ 插佢两刀以表心知啦， 姑娘 都好噃，攞把刀嚟。 阿师妹嗱，不如咁啦、 啊， 我得把剑仔，不如你系咁以诈诈低低介少少，好唔好？ 喂喂喂喂，咁好冇诚意啫。 咁衰 好彩嚟，我有把刀。 唔该 你嚟。 三阿婆，你开客栈你冇随身带住把咁大嘅生刮刀？你咁样做好似唔系好合理喎、 啊。喂，我话明开客栈，我都要有食宿俾人至得噶嘛？点止生果刀啊？你睇下。牛肉刀、西瓜刀，我周身张张刀都系你嘅，我都系为咗保护大家，可以话系相当合情理啊！ 师兄，对唔住啦！ 哎呀， 哎呀， 师妹，你真系话插就插。 情愁两分分，爱中偏有恨，恩怨同重，忘情弃爱，世上有真英雄，常人只许让爱恨缠心中，难忘你恩心，我偏偏有恨。相思难共，情如天，万里广。 哎呀，师妹啊， 我系咩事咩事咁热闹啊？ 哎呀，就咁嘅。呢位姑娘唔知点解无端端插咗呢位公子一刀， 唔知点解 系个 你 哇厉害啊，系咁要插一嘢，嘟叭叭声飙出嚟，我成面都系啊！ 师兄，你冇事啊嘛？ 冇事，你试下俾我插翻，你就知道有冇事啦。 咪系问你都多余嘅，你自己试下咪知咯。 冇，我谂住佢冇事，我插多刀啫。既然系咁噶嘛，我插就插啦。 师妹，你做乜咁傻啊？ 哎呀，佢一啲都唔傻啦，佢用把生果刀插自己咋？头先佢用牛肉刀插你呀、啊 啊？你分唔分得清楚？ 哨牙婆婆，你咁讲又唔啱喎！你睇把牛肉刀仲插住呢位兄台嘅大髀，唔通你叫佢呢姑娘真系掹佢出嚟再插自己咩？多余 咁傻有咩出奇啫？当年我嘅爱郎啊！为什么要撕碎我的忠贞？忠贞不二啊！对我的爱情比金坚，他真的有这样做的。 师妹，你其实爱不爱我呢？ 爱，师兄 ，I love you。忍住， 我忍住， 我吐出嚟啊！忍，嚟啊！ 姑娘，请慢。 掹咗出嚟咯噃，太迟。 我想话，既然你哋真心相爱，又使咩理世俗人嘅眼光呢？你真系冇必要插自己噶。吓， 咁点啊？ 咁啊，梗系帮佢止血先啦。 有冇止血散啊？ 快啲啦，好痛啊！ 唔、哎、好意思，呢期客栈日日都刀光剑影，啲、止血散用晒。吓、 咁点算啊？ 山人自有妙计啊！姑娘，你即刻咧插翻把刀入原先个伤口，塞住个出血位，止咗血先。 又啱喎。 咁然后点啊？ 跟住咧，咪去买止血散咯。 好，事不宜迟，我都已经受伤，劳烦两位代劳啦。你帮我插师兄啦。 辛苦晒，辛苦晒。 系，准备。 再下，而家真系有少少晕嘅感觉。你边位得闲？你快啲同我插。 小兄弟，我同你无冤无仇，何况我哋只系萍水相逢，殊难从命啊！都系请德高望重嘅哨牙婆婆赐你跟婆婆落手。嗱，我最多帮你拣把靓啲嘅刀，唔生锈嘅。等阿小兄弟咧，唔好再受咁多皮肉之苦。 哨牙婆婆，拜托啦！ 请你落手嘅时候咧，细细力大大，细细力大要快快脆脆，一夜插落，知唔知啊？快， 狠， 准。 啊！之但系 咧，唔好打你啦，三华婆婆，我啲爸爸声你听唔听？水塘咁啊，我求下你啦，诶，最多我跪你啦，唔该你啦。 师兄，你身受重伤，点跪咧？等我嚟啦。 唔系，听我讲，姑娘，你嘅伤口都系咁飙血， 系咩？ 块皮仲揈下揈下咁样， 原来系我噶。 咁你点样跪咧？ 咁啊，嗰位兄台，你可唔可以代我帮我跪？ 小兄弟，你贵姓啊？今年贵庚啊？父母在堂吗？今日食咗饭未啊？咪系咯，我同你素未谋面，要我帮你跪？开玩笑！ 江湖救急啊，英雄！ 时候唔早，嗱，你哋慢慢倾，我入房休息啦吓。 英雄，拜托！ 婆婆，你起身啦！ 嘣！嗱，我嚟跪啊！我跪咗嚟，劳烦你插翻把刀入呢个小兄弟嗰度伤口止咗血先啦。 好混乱， 可惜。 我知啦，你一睇个样就系贪生怕死啊！我睇你唔起啊， 定系亦系英雄？你有难言之隐啊！ 正是啊，在下自有染上夜盲症，加上青光眼间心，我其实见唔到你哋嘅。喂，你哋喺边啊？你哋喺边啊？ 吓，英雄，你真系咁忍心见死不救？ 真系可惜，我呢个坚实嘅国家栋梁。即将倒下 啊！哎呀，真系闻者心酸。 够啦，我行走江湖，岂有见死不救啊？嚟，攞把刀嚟。 西瓜刀啊！ 咁细把？ 英雄，关刀够大把啦吧？ 吓、师妹，你谂住揾关刀插翻嚟我个伤口，你喺边度揾大把刀啊？ 件事系咁嘅，我喺山神庙嗰度咧就问咗关二哥啫。 吓、姑娘，你揾阿关二哥，你都好大胆啊！ 冇，我边有咁介大大咁咧？我问个关二哥话借唔借俾我？我见到佢竖起两只手指公咁对住我，表示话冇问题。咁样佢仲俾咗个鼓励嘅眼神我。 废话少讲啊，攞把刀嚟。哇，都几重、啊。好。 哇，英雄你又去边处啊？ 嗱，为咗能够一夜插中小兄弟嘅旧伤口咧，我想咧就褪出去外边个波小树嗰度，然后助跑，再冲入嚟，一气呵成，二嚟用力够勇猛啊！ 啊，阿英雄啊，你一阵间咧，你差唔多跑到门口嘅时候咧，打两个空翻，借住个势兜嘢插落去，你睇准插，知唔知啊？ 外面嗰棵小树太近啦，不如行出去村口远少少啦。啊，仲有就系咪跑遍嚟嘅话咧，都劲度十足嘅。 哎呀哎呀，横掂都系啦，不如再远啲啲少少吓。 哦， 隔篱个村有个市集，顺便买啲滋润翻嚟，我煲滋润水过大家饮。 啊，横掂，如果你买开嘢，介唔介意七仔买啲细细包男人用贴身嗰啲嘢翻嚟啊？ 小兄弟，你身受重伤，你仲谂埋呢啲嘢？ 脚伤啫，我第度冇事啊嘛，用得嘅用得嘅。 好， 如果你唔买，我咪用唔到咯，系咪先？ 既然大家咁高兴，成全大家，我出发啦！ 哎，等阵，依个临走前嚟杯酒，当系先行啦。 好，亦可以壮胆，攞酒嚟。 好，我嚟请客，女儿红十斤， 十斤， 哇，好香，够醇。饮、嗯， 我又嚟啦。风萧萧兮易水寒， 得冇再念啦！各位就此拜别，等我翻嚟啊！ 哦， 杀啦！结果。 两个时辰咯，点解咁耐仲未翻嘅？ 睇嚟佢有好多嘢要买啊！过多几个时辰先翻，外面好似起风啦，不如坐入去里面咧。 仲落雪，不如闩埋道门，师妹我哋眠一阵先啦。 好啦，不如一齐眠啦。 好，闩门闩门，落闸落闸， 我哋瞓觉教猪咯，好嘛？ 系啦，好啦，瞓觉啦， 系啦， 瞓觉啦。 翻啦！我发到咧， 讲咩啊？爱我心，世间始终 你好。咁到底师兄个伤势会唔会恶化？佢可唔可以帮师傅报仇呢？仲有，佢同小师妹又可唔可以共偕连理啦？欲知后事如何，请留意《龙虎客栈》第二集。自由分隔一山高，神魔有肩膊，千百样好。龙武功，俗世中不知边个高。或者绝招同同意。始终你好，爱我心，世间始终你好。啊！编剧马小强先生，你系咪成日坐喺度睇武侠小说噶？以前真系吓，即系睇唔少啦，系咪？ 诶，几好睇噶武侠小说， 专揭去嗰啲即系啲激情部分，净系睇个 part 有嘅咩？有嗰啲噶， 有噶武侠小说都有噶，有时 系、哎、啊，你睇下咩版啦。 好啦，咁啊，今日下上集。是不是听日会有下集啊？ 诶、哎，我谂住系一百集噶。 系啊，我见到你第一集啫嘛。 系啊， 第一集会有 一百集。真情一样。 系啊， 一皆大欢喜。 做完古装版就有时装版，龙门时装 有冇有冇泳泳装版？ 都有泳 装版， 系啊， 泳装版， 系啊。今日好多谢我哋嘅卡文啦， 系 啊，系啊， 好 客气啊，系一个烧鸭婆婆， 烧鸭婆婆好犀利吓，非常之象征。好啦，咁今日天气都差唔多，天气今日节目差唔多过段落啦， 天气都差唔多啦，其实 天气差唔多， 我都担心啊， 留意住， 会落大雨，好冻， 今段嘅火风嚟 啦，马鞍，你点算真系？死啦！要做定啲防风措施。 念大大个发胶布，胶云细雾，你哋咁 啊！ 我听日十点再见大家。 系啦，小大家小心啊！ 咦？阿家婆唔好罩牙齿嚟紧喎。 我哋再见啦。